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六点零九分嘅时间，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咧，晨光第一线，早晨啊！直播室入边，咁啊，星期五嘅早上啦，嚟到咧就系2020年嘅10月23号，咁啊，星期五嘅早上继续咧都会有白元浩啊喺度咧陪住各位听众，咁啊，星期五啦，咁啊，大家都喺度谂啦，做埋今天嘅工作咧就可以稍为轻松啦，咁啊，放松一下咧都系一件好事嚟噶吓。室外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55%啊，要注意啦。三号强风信号咧就生效嘅，好似我哋呢啲有小朋友嘅，咁啊仔仔读幼稚园啊 K3，咁啊幼稚园高年班啦，咁啊有三号风球底下咧，咁啊可能都会有好多唔同嘅消息，就话啊系咪唔使翻啊？咁呢啲咧就好似我咁啦，又会同大家一齐咧密切留意住嘅咁样。紅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咧，咁啊都係生效嘅喎。咁啊喺今天嘅早上啦，希望大家都可以精精神神咁啊活出啊今個星期嗰種嘅快樂咁就好啦嚇。人咧好多嘢咧都其實係身外物嚟嘅，我成日都係咁諗。最緊要咧自己身邊嘅人啦，快樂啦，健康啦。同时都喺度嘅话咧，咁其实你就已经算系一个幸福嘅人嚟噶啦。室外温度22度，各位听众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就系话冇错，做人咧系可以好简单。好輕鬆，有啲人會選擇咗咧，就係我中意好忙碌，壓力好大。當你面對住壓力嘅時候，你會唔會選擇逃避就算數呢？逃避係咪一個好嘅方法呢？逃避，喂，我哋咁諗先啦。逃避係走咗、啊，一了百了、啊，係咪最簡單嘅方法？逃避好簡單，咁但係逃避之後呢？除了是件事没办法完成，对于你自己来讲，逃避只会令到你更加后悔，这个呢关键来的，就是那个后悔是陪着你，好像一个咒怨陪着你，哇，成日就令到你不安，茶饭不思，不断在想，为什么那时候不努力呢？为什么那时候不做好它呢？我现在不用这样，我现在条路就可以好一点，我现在的选择就可以多一点，而家能够做到嘅事情咪可以又更加广阔咯。我哋而家做到嘅事情咧，都系因为经过一啲嘅努力，啊，经过一啲嘅挑战，经过一啲嘅失败，解决咗无数嘅难题，我哋先至做得到噶。所以我哋啊，而家拥有嘅系因为我哋没有逃避而得到噶。啊，解决问题嘅关键就唔系成日喺度谂拖字诀啦，唉，得噶啦，晏啲搞啦，迟啲搞啦。这些是没用的，解决问题的关键永远存在于现在这一刻，用个心去到就是好好地解决你的难关、啊、这个难关如果是工作上的，那你处理不到的，可以问一下你的老板，可以呢也是问一下你的同事伙伴，如果你说在家、或者感情的事呢，很多时候就要继续用我们的爱去到就解决我们、可能生活、啊、一些协调的问题，总之呢所有的难关都可以就是用不同的方法去到就解决的，解决的办法永远都比困难来得更加多的。 可不可与你放胆嬉戏，忘掉日与夜那些响期，不管身边几多无聊道理，手拖手与你演出好戏，游行直到夜晚多凄美，争取这一次走几千百里，沿途留下掌心的知觉也着紧，哪怕你说我天真。 一次我身边有你，沿途祈祷始终一天我会望到，你是你是我的所有态度，无从预告，多曲折每段路，路中几多的劝告，我怕我会听不到， 不厌其烦提醒大家，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还有就是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都是出面22度的气温，一首的歌曲来自吴雨霏，爱是最大权利。 晨光 Coffee Time， 星期五如果三号风球呢，幼稚园看我仔仔今天都是在家可以懒惰下，因为我发觉如果想找功课俾佢做咧，佢啲功课都已经做晒啦。咁点咧？咁佢应该喺屋企咁啊，自己玩下啦啊，或者如果有人陪佢嘅，咁佢都可以咧去屋企下低附近一啲地方咧就伸展一下。咁当然咧，最紧要安全啦，系咪？伸展一下咧，就可以做下运动，其实都系好事嚟噶。喂，原来有啲嘅调查咁讲噶，佢哋就话 95% 嘅青少年咧缺乏运动啊，咁啊亦都调查发现咧，啊男女嗰个比例啊，即系对于运动嗰个会喐嗰个比例啊，有啲系懒啊，有啲系肯喐，个比例系点样咧？咁啊有企业咧就向大概700多名啊，6至17岁小学以及咧就中学生发问卷啊，同埋做一啲叫体能测试，结果95% 嘅青少年咧喺上学日每一个星期累积嘅中等或者以上强度体能活动嘅时间，未达到世卫建议每日最少60分钟。世卫建议就是每日最少60分钟，多与少呢你自己去到衡量啦。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我六十分钟我拎咗去读书好过啦，不过呢健康啊真的很紧要的，你没有健康都读不到好的书啦，是不是？在周末期间咁运动参与时数嘅话呢，咁得 23.7% 嘅人呢就达标，即係都係得20%多嘅人呢会喺周末嘅时候先至会去运动。好啦，男女生方面喎，女生喺上学日参与运动嘅时数，咁嘩得 2.7% 係达标，大部分都係坐喺度。即係每一个星期累积中等或者以上强度嘅体能活动嘅时间呢，都係梗係达唔到呢个每日最少60分钟啦，远远呢就比呢个男生啊 8.5% 嘅达标呢就为少㗎。而年龄同埋运动参与时数呢就有一个叫做反比嘅趋势，係点样呢？睇睇先。由15岁起青少年运动参与时数呢骤降，上学日达标嘅小学生呢就占咗 15.6%， 咁而中学生仅仅係得 1.5%。人係咪越大即係越懒唔肯喐呢？缺乏运动的原因呢，有60%的中小学生就说因为缺乏时间，是啦，挂住做功课，功课过多，他们就说到了。对于怎样鼓励学生可以做多些运动呢，有超过 60% 的学生呢就说到了，跟朋友一起做，一起打球的开心，在我以前都是跟朋友一起打球。其次呢就是跟父母一起做，或者参与一些团体和课外的活动。而小学生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呢？咁啊，多數咧都係話係跑步嘅。啊，中學生最常做嘅咧就係跑步。咁但係最中意做嘅咧就係最中意呢個玩嘅運動就係羽毛球。咁啊，你自己會唔會又揾啲機會可以俾自己咧做下運動咧？要噶，做運動真係健康啲噶。 你对我关心，同样发觉有了记挂，感觉复式的快感，我变得天生，同样你也变天生，同 同样发觉这个世界很美，相恋的世纪，我为你偷偷心动，感觉神情凝重，你也被我真心感动，面临失控，从一击即中变出双倍魔法，黑变光单变双，是一加一的双重力量，爱得深刻，还发挥双倍坚决，不怕风不怕霜，这力量就像是不可思议，奇人奇事是神奇伎俩。 一首嘅歌曲啊，希望你打羽毛球嘅时候都可以一击即中啦吓，谢霆锋。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啊！電腦嘅有時真係咁樣噶。早晨啊，鐘哥。 早晨啊，小白白元 浩。係啊，因為我哋嗰個電腦有一個 next 嘅掣咧，好容易唔記得撳噶。 唔緊要啊，撳錯嗰個掣唔緊要，撳啱呢個掣啊。 係啊，撥啱電話啦！早晨啊，崔傑彤。 早晨啊，鐘哥。早晨啊，小白。 咦？又係嗰句啊，小姐你係邊位啊？ 啊，今日好啲咯，我知道你今日再打嚟咧，我特登又早咗少少起身喎。刷完牙啦，已經。 咦？你覺得今日把聲好咗啊？ 唔係嗱，今日咧係即係早咗起身，同埋嗰個程序係快咗少少。不過咧，我唔知道係咪因為尋晚咧咪好大風打風嘅。 咁而家都係三號風球啊！ 咩？而家三號風球 係啊！而家三號風球 係 啦。 哦，係啊！咁我唔夠膽開窗瞓啊，因為我驚太大風咧會整到啲窗啊啲風聲咧。 嚇！ 咁我就關咗窗，最後就開咗冷氣。咁今朝起身咧，就真係哇，完全 feel 到個分別，即係同前晚嘅分別就係今朝起身，哇，即刻覺得個喉嚨好乾啊，有啲痕啊，同埋有好多鼻水咯。 哦，唔怪之頭先一聽你嘅時候咧，覺得你把聲好似有啲沙沙地、乾乾啃啃嘅感覺喎。 係啊，係啊，因為我前晚就冇啊，因為咁涼咧，呢排我都係慣咗開窗瞓啊嘛。 嚇，我有諗過嚇，我有諗過係咪因為今日咧係廿四節氣嘅霜降，即係影響到你美女喉嚨啊嗰個聲帶啊？ 吓，净系影响美女嘅咋？ 同紧你讲嘅，梗系话系美女啦，系咪？ 即系话唔关你事啊？ 双降系点？双降系咪特别冻啊？即系话今日 双降，你留意一阵间嘅晨光百科，我就话俾你听啦。 好啊。 哦，好啊，我而家开心机先，唔该晒。 系啦，好啦，唔该晒 Kitty， 唔该晒崔杰彤。 你又似你而家先开心， 咪咯。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系啦，星期五啊，晨光 Happy Friday 咧，咁啊，梗系会同听众一齐望一望，喂，到底咧喺我哋嘅星期五嘅时候，大家就谂住，喂，星期六日我就有两日嘅假期，可以有啲乜嘢嘅地方俾我走走去玩一玩，去到体验一下咧，咁样其实咧都有嘅，因为都帮大家谂咗噶啦，咁啊知道咧，即系而家就三号风球啦，嗱，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紧啦，系咪？22度嘅气温底下咧，咁啊白泉路都会同你望下，其实咧我哋坊间都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咧，除咗系有啲，譬如以前都有提过嘅，嗰啲叫室内赛车场，咁啊好多室内嘅游戏，或者系室内嘅board game 场所，可以俾年轻人去玩又好，或者大型少少嘅体感嘅，譬如攀爬嘅室内嘅，其实都有嘅，咁啊唔使担心咧，就因为呢个天气咧就影响。啊，仲有啊，如果你咧系一啲叫做宠物主人嘅时候咧，更加咧可以谂一谂呢一个、哦。其实咧嗱，香港都有好多唔同啊，大大小小嘅商场嘅、哦。呢啲嘅商場咧，佢哋有啲咧就甚至乎咧就會邀請埋你咧，就係俾你嘅寵物啊一齊咧就過去 shopping 嘅。嗱，我自己咧就真係試過咧喺嗰啲叫做打風嘅日子啊，甚至乎咧係叫做大雨啲嘅日子咧，唉，只狗狗咧好悶啊，咁點算啊？於是乎就係去咗呢一類型啊，叫做日式嘅寵物超市，或者係日式唔係日式嘅呢、這個咧就係寵物形式嘅商場啊，兩種都有嘅。咁你話日式嘅寵物超市有啲咩特別呢？咁佢咧就入邊都有好多唔同除咗個擺設係非常之日式嘅超級市場格局之外啦，即係可能擺得好靚嘅攤出嚟俾你睇嘅，而且仲用咗好多咧就係木紋形式嘅設計啊燈光咁樣，令到望落去咧就好似少少大自然嘅感覺一種嘅風格喺度。咁寵物去到嘅時候咧都好開心㗎，啊佢哋好似知道咧。 你帶佢去嘅地方咧就係買佢嘅嘢咁樣。於是乎咧，佢哋就特別興奮啦，而且最開心係咩咧？喺佢周圍望嘅時候，周圍聞嘅時候咧，又有好多唔同嘅同類啊，甚至乎咧寵物唔係淨係得狗仔嘅。仲有好多款式嘅宠物喺呢度咧，就陪住佢哋，令到佢哋好兴奋、好 hyper 嘅。咁所以如果你只狗仔或者你嘅宠物啦，系少出没喺呢类型嘅地方咧，就记住要拖住佢啦，因为佢可能会过度兴奋嘅。亦都要准备定咧，就一啲随身嘅清洁物品啦。当佢无论大定系小，你都咧要尽翻一个好主人嘅责任，咁啊好好地咧就即系帮佢清洁翻，咁样先至得嘅。好啦，咁啊呢啲嘅地方咧，大家去到嘅时候咧，都可以咧就系即时啊，有好多唔同嘅叫做试用嘅摊位嘅。呢啲摊位咧，咁啊试用咧都系免费嘅，咁可以俾你嘅宠物咧就试一试啊一啲简单嘅零食。唔好以为咧宠物所有零食都食，唔系噶，佢哋有啲真系唔食嘅，咁你就唔需要咧就浪费太多嘅金钱，或者咧嗰度有更加多嘅专业人士可以话俾你知啊，你嘅宠物可能面对住乜嘢嘅问题，心理又好，生理都好，咁啊可以咧喺周末嘅期间，虽然咧天气未必咧非常之同你嘅预期一样，但系亦都可以咧同你嘅宠物搵一个几个钟头嘅时间，一齐食下嘢，一齐玩一下，一齐轻松一下，一齐 shopping 一下，都系一件好事嚟噶。记住星期五六日，当你觉得 happy， 特别系嚟紧星期一都系公众假期嘅时候去玩，千祈唔好自己一个去玩，要玩成班人一齐去玩啦，一个人玩唔好玩。定系你谂住我有啲嘢玩系要一个人玩咧？嗱，呢个你谂嘅咋？ 离去本，谁不满？习惯自己的事由我管。若你走，才不管。自我和空间不要你伴，在我内心中，我反我叛。放任赶走我的不满，我用不羁杀死困闷，快乐心中常为我伴。独自去偷欢，我借住被监管，道别你身边，我寂寞找个伴。独自去偷欢，我未习惯这伴，道别你身边，我但未敢放宽。习惯自己的事由我管，若你走才不管，自我和空间不要你伴，在我内心中我反我叛，放任赶走我的不满，我用不羁杀死困闷，快乐心中常为我伴。 22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57%， 相当之干燥啊。三号强风信号以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都是生效的。这个时间先听听6点半钟的新闻简报啊。咁啊，转头回到嚟6点半钟之后，继续都会有晨光第一线陪住你。 我是白元浩，开心当然会笑，不开心我都会选择笑。 晨光第一线。

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朝早6:35啊，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咁啊而家继续坐住白权路喺度啦。哇，我坐定咗，已经翻工啦，我都可以准时啊。喺三号强风信号同埋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底下咧，咁啊入到入嚟直播室。咁啊，如果你今天都有工作嘅时候咧，咁啊希望你都会记住啊，白权路都可以准时翻工。我啊点会做唔到咧？系咪你哋叻过我噶嘛？系咪？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啊，吹强风程度北至到东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噶，咁啊可有大浪以及涌浪，咁啊唔好谂住 Happy Friday 嘅时候就去玩下水啦啊，危险啊吓！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以及干燥，晚上有一两阵嘅微雨，咁啊最高嘅气温会去到27度啦，咁啊不过啲风都大啊，可能体感咧会再低多几度，大家留意住。展望啊，周末期间咧风势亦都系颇大噶，可有大浪同埋涌浪。下个星期初嘅时间。大致天晴和都是干燥的，现在22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58%。 各位听众早晨啊， 晨光百科。 今日咧就系2020年嘅10月23号嚟嘅，咁啊，咦？发现原来今天咧就系一个24节气入边嘅霜降。今年秋分嘅时间就系10月23号啦，霜降亦都咧就系秋天啊最后嘅一个节气嚟噶，系指咧天气慢慢变成冷啦，大地就开始咧有霜啦，所以就叫做霜降。好啦，香港呢一个时节，咁香港嘅平均气温大概啦24度，咁啊资料咁讲嘅，平均气温24，而家咧就22啊，咁都差唔多啊，系咪？呢个时候咧，嗰个气温已经较之前咧为低噶啦，咁天气亦都咧就系逐渐变得咧就越嚟越清爽嘅，亦都越嚟越有冬天嘅感觉。好啦，仲有啲叫做小智慧，关于啲乜嘢嘅呢？其实二十四节气入面啦，头先讲过秋天最后嘅一个呢係霜降㗎嘛。咁所以呢即係以前啲人呢特别睇二十四节气嘅。特别呢係嗰啲叫做耕作嘅人啊，好似嗰啲农夫咁样啦。喺呢一个节气入面呢，咁嗰啲稻田呢就会哇好靓啦，变成一片嘅金黄色。咁啊，因为咧好多嗰啲叫做第二期嘅水稻咧，都已经成熟埋啦。于是乎咧，佢哋就可以开始收割啦。咁啊，二十四节气对于以前嘅农作业嚟讲咧，系非常之重要，简直咧就好似一个地图咁样啊，话俾你听，你而家要做乜嘢啊？下一个节气你又准备要做啲乜嘢？咁啊，令到你咧就可以早啲筹谋一下啊，你嗰啲叫做稻米啊，农作物啊，几时咧就可以有收成？咁但系你话喂，现代人以前农夫耕田啊，唔关我事噶。咁但系二十四节气入边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叫做我哋要留意嘅地方，例如咧就系养生啦。嗱，秋天啊，而且咧就系霜降嘅时间啦。咁啊，一般而言啦，咁啊都系适宜进补嘅。咁啊，比起冬季，甚至乎成年任何时间咧，佢哋都话到喂，原来呢一个时间咧系关键时间嚟嘅。啊，进补咧系紧要噶。佢哋话到，如果秋天能够做好准备嘅话啦。比冬天先至進補咧，係事半功倍噶。咁但係如果你話，哇，我唔想進補，淨係想滋潤一下，特別咧都見到而家天氣啊乾燥啦，係咪？紅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生效緊，咁啊，相對濕度57%。我自己咧搽潤唇膏，今朝都搽咗2次。咁但係如果你話，哎呀，唔記得搽潤唇膏。自己個人咧又乾乾地嘅點算呢？其實可以食下嗰啲叫做粥水啦，去到咧就係令到你滋潤一下。仲有咧可以食下嗰啲柿啊、梨啊，當然啊非常之潤啦。啊，蘋果呢個時間咧，其實亦都係收成期嘅其中一個嚟嘅，咁所以亦都可以食下蘋果，仲有橄欖啊、洋葱、芥菜、蘿蔔。秋天的天气就是干燥的，而且现在都是会日夜温差大，由以前的人去到今时今日，天文台都是提醒我们这一点的，要注意就是补湿和保暖的。在精神方面呢，我们也都要留意住，这个叫做气候啦，22度容易令人产生一种悲观的感觉。以前的人已经说到二十四节气入面可能霜降都会令到大家容易产生一个叫做悲观之情，故此呢我们就要特别跟自己说了，保持住心境的愉快，控制我们的情绪， 咁就可以安然度过呢一个嘅秋季噶啦。如果做运动啊，可以听住呢只歌啊，《情路狂奔》啊，系咁跑啊，秋天啊比较常爽啦吓。郑伊健嘅歌曲嚟嘅，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6:42嘅时间，早晨，钟哥。 早晨啊，白元浩。 系啊。 早晨啊，崔杰。 早晨啊，崔杰堂。 早晨啊，钟哥。早晨啊，白元浩。早晨、啊。 你边位啊？又 小姐系啦，小姐你系边位啊？ 有冇似翻平時啲啊？而家 直頭好似兩個人咁樣， 係咯。 仲話係咪你個孖生細妹聽電話㗎？ 唔係，多數一起身個人都温柔啲嘅、哦。雖然尋日就話燥啦，但係因為尋日咧殺到都措手不及啊嘛。咁、哦、今日咧，我知道你嚟打嚟咧，個人變翻温和啲啦。 哦，咁啊非常之好啦。嗱，頭先我講咗呢個雙降咧，就話不其實都有好多嘅生果啊，啱滋潤一下喉嚨嘅、哦。崔傑同你有冇即係朝頭早食生果嘅習慣嘅咧？ 我冇噶，好衰噶！我而家未完全適應翻咁早起身咧，咁我就多數都冇乜胃口食嘢嘅，多數就係飲杯咖啡咯。 嗯，飲杯咖啡得唔得噶？ 空肚飲咖啡好削噶喎。 嚇，係啊， 削胃啊，係啊。 但係咧，我因為如果唔慣咧，而家咁樣朝頭早食嘢咧，好容易就會肚痛噶啦。 哦，就好似今日咁樣。 昨天你早就打來嘛，那啊我真的有多了時間在家做什麼好呢，就吃個蛋撻咯，一吃完之後呢，因為條腸可能不慣，咦這麼早有東西下來要接 order 的，然後就捉了，然後所以呢昨天就 order 了兩次。 哇，可能跟這些天氣又有關係啊， 我也有可能啊，是啊，就是轉即 系 转咗转凉啊嘛， 系咁啊，崔杰同呢个即系新自己嘅体验咧，都提一提咗我哋啲听众，可能呢啲天气真系会令到你有啲肠胃唔舒服、啊。 嗯，不过就话阿白元同我讲开，你话食生果啊，朝早对于我嚟讲咧，我完全不能够捉痛嘅。 点解啊？ 好万事万灵，朝早一食即刻去。 系啊， 即刻系、 哦、 啊、 哦，因为我知道有啲朋友咧，可能即系大家肠胃不一样，佢哋就习惯咧朝头早就食下啲生果。咁啊，令到個人咧又唔需要咧就食啲太飽嘅嘢，佢係食少少，可能食一個蘋果咁樣，咁啊舒舒服服嗰啲腸胃，可能嗰啲人嘅腸胃本身比較差，咁用呢個套路咧對佢哋嚟講就舒服啲咁樣咯，所以真係因人而異啊。 係啊， 係啊，好啦，崔傑同咁你準備要翻嚟啦嚇，咁我哋 轉頭 7:30之後咧就會再見到你噶啦，好冇？ 陣間見， 陣間見啦，拜拜。 拜拜拜拜 我是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今日朝头早，我哋即场 KOL 嘅时间，咁啊电话侧边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我哋嘅神光花艺师啊安安喺度。喂，早晨啊，安安。 喂，早晨啊，好耐冇喺大气电波同你倾 啦。系啊，你近来好嘛？啲花又新唔新鲜啊？而家吓， 我哋 OK 啊，花好 OK 啊。 咁就好啦。喂，今日最 OK 系边一种花嚟噶？安安。 嗱，之前咧，我咪讲过咧，呢个小英嘅景点度介绍嘅花叫小英啊。 系点啊？跟住咧？ 今日我介绍小玲。 哦，小玲啊。 系啊。咁其实今日嘅花咧系叫做百物，我叫你咁好翻啊嘛，俾咗啲 Q 嘢啦。 哎呀，真系好正啊你。 都叫百万小玲，玲咧就系风铃嘅玲。 系金字边嗰个。 系啦系啦，咁其实咧呢个花咧系我好中意嘅。如果咧跟开我嘅即系听众跟开我即系Facebook 嗰啲咧， 是是 其实我屋企系有养开有种开呢、這个，种咗成季噶啦已经， 嗯， 种咗成年噶啦。咁其实佢好襟嘅，咁其实个样咧其实就系好细粒嘅。其实如果大家知牵牛花系牵牛花大概系四 cm 嘅花咁直径咁大啦，咁呢、這个小玲百万小玲咧，或者我哋叫做舞春花咧，即系跳舞个舞春天嘅春咧。就是、大概两 cm 嘅直径嘅啫，就好细粒嘅。咁、但系咧，佢就会成个盆咧，花盆里边都会密晒嘅，种晒嘅。咁变咗咧，就好似个小个花盆里边就好似个小花园咁样咯，就好密嘅。咁、如果你通常我哋都会吊起佢嘅、即系用我哋花盆有两种，有一种咧就咁摆喺度啦，有一种咧会发觉啲人中意吊起佢，即系有三支好似叉咁样，将佢叉起吊起佢嘅，吊起个花盆嘅。 系 咁呢个咧，我通常都会中意吊起佢，咁、吊高佢咧特别靓嘅。 系不过咧，就咁睇个样子，我真系你头先其实讲咗一个字好啱嘅牵牛花。其实望到佢嗰个颜色嘅色调各样嘢咧，都几似呢一个牵牛花。 系啊，所以个另外个名咧叫小叫做小牵牛。叫小牵牛，咁、就系、 是，但系佢入边嗰个嗱，佢虽然都系紫色，好似牵牛花，但系佢入边嗰个叫做花蕊啊，个花嘅心咧，佢嗰个黄色嗰个叉开嘅方法，同埋嗰个份量、那个形状都几唔同牵牛花，会唔会咧？ 嗱，其实咧牵牛花同埋呢个百万小玲咧，其实都系咧好多好多颜色嘅。咁、其实嗰个颜色嘅种类咧，系你噏噏都有噶啦，紫色啊、粉红花开都有噶啦，大家唔会陌生嘅。应该如果你行开花开，但你未必知呢一个叫做百万小玲，咁就 系， 但系一定会抓到你嗰、那个，即、就、系、是、你一定会吸引到佢。哇，点解你买花嘅时候一定要见到就系、是，嗰、那个花盆有好多花，你先至会特别去留意嘅、通常咧。除非你只是想买草啦，如果唔系会特别见到开得好多嘅，你先会特别留意。 哦、 其实這個呢个咧你系唔会陌生嘅，咁佢有好多种花嘅。你话见到黄色嘅杂色，其实都一样，牵牛花都一样有嘅，因为佢有复色，即系佢个颜色有几种可能会 mix 埋一齐，即系杂色啊，又或者系纯色啊，咩颜色都有嘅。咁、所以你嘅意思系咁，其实大同埋细都系中间可能都系有啲间住啲黄色啊，即系好似斑马咁，有少少唔同嘅颜色混合啊咁样。 明白。咁呢个叫做百万小玲啦，佢本身嗰、那个。个价钱系咪要成百万定？喂，佢都好好平噶，定 真系平到不得了，20多蚊有一盆，仲有系、爆盘嘅，即系买花翻嚟嘅时候，本身咧可能啊，通常咧我见到咧，因为舟车劳顿咧，嗰啲花运到嚟香港嘅时候，可能已经系攰攰地啊，谢谢地，同埋摆花墟，通常咧怼出去嗰个马路边嗰度嘅，未必系室内摆嘅，咁啊风吹雨打啊，有好多车啊尘啊咁，可能会残残地嘅，但系唔使惊。你翻屋企，我好有經驗。你翻屋企又透到佢淋一次水，跟住 生翻出嚟， 系啦，休息一陣先，跟住先擺喺露台，一定有陽光曬嘅。佢一定咧，一定靚過你翻去買。 哇！即係買咗翻屋企淋水先，跟住咧就等佢休息一陣，就擺翻喺呢個露台嗰度，佢就會再靚翻啦。 完全會係啦、 完全靚 翻，一個禮拜即係仲多過本來，肯定係 double 添。 哦，係咪啊？ 係啊， 即係你話齋，即係可能幾十蚊貨仔就已經可以種到成個盆都係滿曬紫色花咁樣。 冇錯，通常我咧一盆有陣時有雜色嘅，即係可能有粉紅、粉黃啊、紅色啊幾隻色嘅。我其實我唔會只買一盆嘅，因為廿幾蚊嘅嘢，咁我就買三盆，即係吊起佢，哇好靚成件事！你個花園可能本來就好。死呀死呀冇乜生氣嘅，你擺三盆呢個咁嘅花咧喺唔同角落啦，哇即刻正曬！ 喂，靚還靚，佢有冇香味我都想問一下啦。 冇。 哎呀，我成日諗住揾嗰啲性價比高，佢仲可以。 当系嗰啲香精咁用买嘛。 啲兰花真系好靓，花好密。咁啊，即系纵然佢系冇香味啊，但系咧我露台咧而家好有啲小蜜蜂，唔系有啲有一只成日咧朝头早都嚟嘅。我见到佢都有去嗰度，即系佢都有嬲除。 佢谂住探你啫，谂住嬲住你啫，你估真系啲花咩？ 佢除咗咧最中意我紫苏叶顶上面开嘅花花停留咗好耐之外咧，百万小玲佢都有经过嘅，咁即系证明咧冇味咧佢都会去采花蜜嘅。 哦，喂，再讲多少少呢个百万小玲咧，其实有冇啲咩花语嗰啲嘅，即系老土问下。 花语就冇，应该色彩缤纷啊，好开心啊，咁样。 咁啊好啦， 我可以讲到类似系咁样。啱你嘅，其实嗰阵时探病系应该我谂过送一盆俾你嘅呢、這个。 系嘛？点解你唔嚟探我啊？咁送病探病嘅时候，你送一盆俾我。 你咁快，佢日日都倾偈，唔使嚟探你。同埋咧，其实探病系不适宜送花噶，同大家讲声先。 系、 系、 你又啱、啊，你又突破咗盲肠、啊。 系啦，你睇电视剧嗰啲系错噶吓，通常花系不适宜摆喺呢个探病嘅。嗱，咁我哋讲下呢、這个点样打理佢啦。咁其实喺香港好啱嘅，佢15-30度都啱嘅。咁、所以其实呢天气系非常之好。之前太热咧、其实就真系花开一盆都难求，见唔到。 嗯，明白明白。 但系而家就有嘅，咁我哋就可以呢、這个天气啱噶啦，已经花已经有货啦，我见到，咁大家可以买翻嚟试下。有太阳一定有太阳，冇太阳唔得嘅，冇太阳就借嘅。 太阳啊吓，咁啊有太阳就啱啦。除咗太阳之外，听住晨光第一线咧，佢都会开花噶，系咪？ 冇错，好啦，啱。 唔该晒安安吓，咁啊下个星期继续揾多啲唔同嘅花花介绍俾我哋嘅听众啦。 下个礼拜见， 下个礼拜见，拜拜。耐性嘅，太过心急啊，唔得噶。Cookies， 心急人上。 我系林慧，每朝见到心爱嘅人笑，全日都会满足100分啊。 晨光 Coffee Time。 晨光 Coffee Time 又嚟啦，同听众再望一望天气方面先。而家咧就系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7%。三号强风信号以及咧就系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系生效噶。收听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啦，我系白元浩。唔同嘅月份咧，其实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叫做农作物收成啦。既然头先讲开香港嘛，系咪？咁啊话到嗰啲金黄色嘅稻米咧就可以收成啦。咁但系我哋自己香港咧本土其实咧唔同嘅月份都有唔同嘅精彩嘅蔬菜。又是收成的时候的了噃。好啦，现在呢就是十月份啦。等我即刻呢就望一望啊，原来呢十月份的时间大家呢如果食通菜就会开始觉得通菜呢在5-10月是最好食的。其实现在呢都已经是水味的啦。咁、你说还有啲乜嘢菜是十月份的时候食的更加好食呢、其实呢有啲报道都话到粟米啦。粟米如果是香港呢就7-12月呢是为最好的。 唔單止咁啊，如果係香港本身啊本地出產嘅南瓜，仲有咧就係白菜，都係咧喺呢一個時候食嘅最好。咁啊，其中白菜就更加犀利啦，因為佢基本上咧全年咧都係有生產嘅，咁啊令到呢個叫做本地嘅時令菜咧，一年365日都見到白菜。好啦，喂，有冇啲咧系等我准备定出年啊，可以知道一下唔同嘅月份就可以见到唔同蔬菜噶？有噶有噶，例如咧，当我哋喺一至到四月份嘅时间啦，会见到以下几种嘅菜嘅，包括系荷兰豆啊、西兰花啊、生菜啊、菜心啊。如果番茄咧，譬如11月至到出年嘅5月咧，都系香港嘅一个主要收成期嚟噶。咁啊，仲有咧就系椰菜啦。不过如果你话最近嘅而家嘅，咁啊要 mark 住几种，头先咧就讲过。茄子啦、粟米同埋南瓜同埋白菜，咁啊而家香港人咧就越食咧就越健康嘅，大家咧都中意去食啲叫做有机嘅蔬菜，甚至乎咧就中意去嗰啲叫做市集啊，即系除咗喺超级市场买之外啦，大家注重健康就好中意去嗰啲市集，特别系周末周日先至开嗰啲咧，就成日觉得咦嗰度啲蔬菜咧啊本地种嘅，有信心嘅保证，咁亦都知道咧佢哋冇用到呢个农药噶，咁啊食起上嚟咧就特别安心啦，特别咧就可能系一啲。叫做有父母啦，希望自己子女咧都食得健康嘅，都会选择呢一啲嘅菜。喺一个星期咧，就一日或者两日嘅时候咧，就特登去到呢啲地方咧，就选购一啲嘅叫做本地蔬菜，然后咧就储定一个星期嘅货。咁啊，其他嘅日子咧就唔需要特别再嘥时间。呢个都系好多本地父母咧经常用嘅一个节奏嚟嘅，因为星期一至五翻工啦，而且仲要照顾小朋友吓。咁啊，如果有个大啲嘅雪柜咧，就可以试下将呢啲嘅叫做本地农墟买到嘅蔬菜咧，特别系时令菜，收喺呢个雪柜嗰度，咁啊，令到你今个星期都有好多。好食嘅菜啦！自己食嘅菜，然后咧就食到人健健康康啊！咁啊，爱情当入樽啦。佢哋 Twins 22度嘅气温啊，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先听听新闻简报先啦。 每朝六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朝早嘅时间啦，而家系几点啊？7:09啊！早晨，钟哥。 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 ，Sammy， 晨光交通天文台啦，咁啊，今日朝头早，咦，点解又系 Sammy 嘅咧？嗬，你一个礼拜唔系翻一日嘅啫咩？ 翻两日啊，翻、哦、星期四五朝早啊， 系啊，咁嗱，而家都特别提一提大家啦吓，三号强风信号咧就现正生效嘅，22度嘅气温，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都系生效嘅，不过都要特别提一提大家，因为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嘅关系啦，嗱，教育局亦都宣布咗噶啦，幼稚园啦、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咧就智障儿童学校今日咧都系停课。咁交通方面唔知点咯，钟哥。 系啊 ，Sammy， 究竟今日点样啊？打风会唔会有啲唔同咗？ 有、哦、搭船嘅朋友咧，就记得留意啦。咁、以下渡轮服务咧，就系、是、来往马料水至到塔门呢一个渡轮服务咧，就已经暂停啦，直至到另行通知嘅。咁、另外咧，封路方面咧，东京街、长沙湾东京街咧，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去丽晶屋邨方向咧，近住圆洲街嘅中线咧，都仲系封闭紧。咁另外亚街老街咧，都系有水管急收嘅，去九龙城方向近住科发道慢线都仲系封闭。隧道方面。就好似比平时好啲啊，唔知系咪打风关系咧，大家揸少咗车。咁啊，而家公主道过海就排到康庄道桥面啦，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咧就香港单车馆嘅路面方面咧就两个啦，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慢车系排到果栏，另外旧清水湾道落平石咧而家都排到去德望学校啦。 咁啊，打风会唔会真系关事咧？大家揸少咗车，所以路路畅通， 或者可能朝头早有好多。多嘅叫做打工仔啦，自己又有小朋友嘅时候，佢哋嗰个翻工 pattern 系咁嘅，就先送咗小朋友可能要过海，读幼稚园嘅，咁而家咪唔使过海咯，咁佢净系可能处理自己，即系可能晏少少咁样，又唔使咁早送佢哋翻幼稚园，可能都有呢啲咁嘅机会。 咁啊 ，Sammy 你自己咧打风嘅时候，你点样翻工咧？ 我自己本身咧咁早咧都系搭开的士嘅，咁、但系咧，我觉得你话转咗 pattern 嘅话咧，有啊，知唔知系咩咧？ 系咩咧？ 但系完全唔关交通工具事啊，就系咧。我就快啦，就快接近冬天啦，我就嚟要着翻工衫瞓觉噶啦。咁我就朝早可以 skip 咗嗰段时间，或者我直接，你明唔明我讲咩？ 我唔明喎， 直接咧就着住第二日翻工嗰套衫先， 一起身 一起身 就翻嚟啦。 系啦，真系好冻咧，我又好怕冻啊。跟住咧嗰段时间真系好辛苦，即系由床嗰度拎开张被，哇！ 系啊，睇你面色都几苍白，加住个口罩都睇到咧，都知你虚虚地啊。 嗱，我呢啲咧就叫。叫做白靚滑咁 樣， 唔係 你呢啲叫虛喎，同白靚滑 你 爭好遠喎、啊、 你誤會啦，我係白靚滑。 你不過多謝啊 ，Sammy 重新為我哋定義咗白靚滑呢個意思，多謝曬。 可能係新一代嘅定義同我哋唔同啩， 即係年代的分野。 你哋必須認同。 都要認同一下噶啦，係嘛？ 係啊，大家小心揸車啦，都係。 系啊，小心揸车啦吓，咁啊有机会嘅时候咧，又再揾 Sammy 咧同我哋讲下啲更加详尽嘅交通消息啦吓。 好，唔该晒。 呢、這个时候咧，咁啊天气方面咧就已经咧就系博咗阿欧，早晨阿欧。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钟哥，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 早晨。 而家就等你咧就讲讲而家出边嘅环境系点样。 系咪真系大风咧吓？ 喂，暂时一滴风都冇。 唔系啊嘛， 唔系、啊哦，我今朝翻嚟嘅时候都几大风啊。 系咯，我都想讲，其实我都 feel 到几大风，同埋头先佢即系听新闻报道嘅时候又话，唔知咩岛啊，又唔知边大屿山嗰度，又唔知啲风速几犀利下嘅。 唔好话你哋啊，我都特登揾喺运输署揾咗啲强风嘅驾驶嘅资讯，谂住同大家分享。但系依家出到嚟喺港台附近嘅一个空旷啲嘅位置嗰度，一滴风都。上呢啲強風都唔得， 呢啲只可以講咧局部地區性啊，狂風雷暴啊嘛，永遠都係局部地區性，可能喺我哋呢頭附近咧就暫時未有，就唔等於你而家身處嘅地方咧係冇嘅， 係冇錯，我哋呢度廣播台 啊，咁都有一兩陣風嘅咁樣，咁啊睇到咧，喂秋天來了喎，咁啊對住嗰棵樹木咧都開始落葉啦嚇， 哦，我以為見到紅葉添， 落葉歸根 啊，香港 係啊 難搞少少啊，咁但望去天空上邊咧，藍天底都依然有嘅，不過就今日密雲少。 少少啦，相对咁啊，应该一阵详细天亦都有机会话有一两阵嘅雨啦。咁啊，揾咗资料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既然揾咗就讲埋啦。咁啊，强风情况底下咧，驾驶咧啊，原来咧你架车系揸嗰啲高身车咧，就特别应该啊留意好好咁样去控制个胎盘喎。咁啊，小白同埋钟哥都系驾驶者啦。咁啊，有冇曾经揸过一啲高身车？而揸高身车嘅时候咧，真系喂大风啊！一嘢刮埋嚟嘅時候咧，真係會影響到你個胎盤個方向啊，或者有啲少少搶胎嗰啲情況出現啦、啊。 嗱，我揸高身車，我都試過揸高身車，反而好彩我又未遇過呢啲情況。反而我之前曾經試過揸一啲咧好細架嘅車，輕、哦、輕身嘅。 我都試過啊！ 即係喺屯門公路咧，你原本行緊快線嘅，突然之間你冇乜點樣扭態嘅時候，佢自己慢慢會漂移咗埋條慢線嗰度。 有冇觉得你小心啲？有冇觉得揸车都好似揸飞机啷下啷下嘅感觉 咧？咁又冇，但系觉得好似自己不受控制咁样。 系啊，都小心危险喎、啊！呢啲情况系咪啊，钟哥？ 绝对要小心啲啊！所以尽量最好咧就即系安全驾驶咁样咧。 咁啊揸车要小心啦。咁啊听收音机咧唔使小心嘅，大胆啲听啊，听神国际一线。好啦，接住落嚟咧。详细交通，详细天气交俾你哋啦。 好，唔该晒，欧，咁啊都要提提大家留意埋天，留意埋呢个交通系做咩咧？有阵时嗰啲大风得滞咧，可能嗰啲叫做青屿干线啊，好多嘅干线会叫你行下层嘅，咁啊留意埋我哋交通消息啦吓。详尽嘅天气方面咧就系咁样噶，吹强风程度北至到东北风，咁啊高地间中吹烈风噶，稍后转吹偏东风，咁啊可有大浪以及涌浪，咁啊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都系干燥嘅，晚上有一两阵嘅微雨，咁啊最高气温都会去到27度。展望周末期间风势颇大，可有大浪以及涌浪。下周初大致天晴以及干燥。而家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7%。三号强风信号同埋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都系生效嘅。 我系阿 O， 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晨光大学。 今日嘅嘉宾有爱护动物协会教育部 Vivian。早晨 ，Vivian。 早晨啊 ，Bobby。 Vivian 都系我一个老友记嚟噶，因为好多年前已经认识你噶啦。咁我好高兴咧，见到你咁多年咧都仲系从事紧相关咧保护动物嘅工作啊。 兴趣嚟嘅呢个。 咁讲下你服务嘅机构啦。咁到底呢个机构其实系做啲乜嘢嘅咧？ 一路其实一路都系爱护动物协会工作嘅。教育工作其实都好广泛嘅。 系。咁问下 Vivian 啦，嗱，所谓嘅教育工作啦，咁啊知道香港咧，其实而家睇报纸都仲会见到有啲譬如虐待动物啊。又或者起码是不懂得用一个正确的方法和提供一个正确良好的环境给动物居住。其实你们是不是都会在这一方面呢就教育一下人呢啊怎样叫做保护和爱护动物呢 是啊其实呢爱护动物协会成立的时间都是以教育这个的理念呢去先行的即是改变人心。到而家咧，其實我哋都咁多年，即係今年都係99年歷史噶啦嚇。人嘅心咧係改變咗唔少嘅，對動物嘅態度唔同咗， 而家應該重視咗係咪咧？ 係至少個名都唔同咗。以前我哋叫佢做畜生，可能好多人都叫啲動物做畜生嘅。 禽畜係咪啊？會分 係啦，即係禽畜就係即係啲雞啊、鴨啊，但係就動啲貓狗就係叫佢畜生，好多時都成日老人家可能仲會講緊嘅。 都有聽過 係啊，但係而家已經唔同咗啦，個名就叫伴侶動物。啦，朋友啦，家庭一份子啦，即系你见到个地位提升咗嘅，有啲甚至即系话仔仔女女添，即系变咗主人就系又系变咗奴才啦，有啲就甚至叫到吓，咁、你会见到咧喺呢个层面照顾上个名唔同咗咧，其实即系话花嘅心机同时间咧亦都唔同咗，即系话唔会再当佢系，只不过系一廿四咁样，以前就当系猫系捉老鼠，狗系看门口，但系而家咧可能猫有啲猫都唔识捉老鼠啦，但系唔紧要嘅，佢哋都系成为家庭。一份子， 而家貓係叫主子噶嘛， 係啦， 主人係叫貓奴噶嘛， 係啦，係，然後跟住咧就調翻轉啦，主人就係只貓叫佢俾個眼色係。过嚟攞啲嘢俾你食咁样，系啊，咁就唔同咗， 系。咁但系如果你哋而家主要做教育嘅工作咧，会唔会都分享咗一啲而家本地可能活生生嘅个案咁样噶？ 我哋咧就讲紧动物系有感情， 嗯， 即系始终咧好多人都会忽略到动物系有感情嘅，佢、嗯、有喜怒哀乐，有唔开心嘅时间， 嗯， 咁你作为一个主人，你又去爱锡佢咧，就唔系你嘅立场去谂，因为好多人咧就譬如养狗咁啦，吓或者养猫啦，咁好多嚟到喺屋企香港咧，或者个环境比较狭窄啦，好多时都会话用个笼去饲养。 系啊系啊，我都听过嗱，我自己就未试过养猫猫狗狗嘅，咁、嗯、但系咧我都有听过有啲朋友就话，特别系。如果佢新嚟屋企呢个环境咧，譬如佢系新成员嚟嘅，咁因为都惊佢咧主人翻工啊，或者行开行埋嘅时候咧，唔系话净系惊佢咬烂屋企啲嘢或者整烂啊，有时都惊佢危险啊，即系譬如开咗条窗罅咧，会唔会跳咗出去噶咁？咁呢啲情况，所以咧就都会主张咧就系用笼去困住咯。 正正相反咧，就系啱啱阿芭比你讲话，佢惊会跳出街啦，譬如猫猫啦，咁所以话作为如果养猫嘅人士，一定要安窗网咯，吓、 哦、 就唔系话防止佢跳出街就系困佢喺笼，吓调翻转咧就 系 应该。提供一個安全的環境，咁當然一些新的貓嚟到一個環境的時間，係可以搦個籠去闊落好舒服的籠啦，嚇、 嗯 啊、但係咧就當佢一段時間習慣翻嘅時間咧，你就係一定要放佢周圍行噶啦，係、 哦、 啊，咁但係個籠嘅環境都要平啦個底，係、 嗯、 啦，同埋咧就要好闊落嘅， 嚇、嗯嗯 啊、不過主要咧我哋都唔係太主張，即、就、係、是、你係長時間困喺一個環境裏邊咯，始終係唔會開心咯，係、嗯、啊，所以我哋會好著重。即系喺嗰个关注佢嘅开心啦，基本嘅需要啦。 嗯、 即系如果你话啊，令到佢开心，点样为开心咧？就系、是、健康啦。如果佢健康，佢、嗯、一定会开心啲嘅。 佢又冇病痛。 系啦，系啦。咁同埋饮食啦，吓你俾啱佢嘅嘢食，佢食得开心嘅时间，亦都系健康嘅个层面啦。咁、 嗯、 就除咗基本嘅需要咧，我哋会关顾佢嘅内心嘅感受。 嗯，即系多啲同佢玩啊，同佢倾偈啊， 同佢玩啊，同埋明知道，譬如知道猫嘅特性啦，譬如狗嘅特性啦，譬如猫猫系中意搲嘢嘅，呢个系正常。呢、这个呢个系佢个天生嘅行为嚟嘅，咁有啲主人咧一嚟到见到只猫搲嘢就会好嬲啦，话搲烂佢啲嘢啊，咁甚至仲有剪走佢啲指甲啊，或者整个令到佢唔会毁坏佢啲家私。但系调翻转谂嘅时间，呢个系猫嘅天性嚟嘅，即系养得猫咧就预咗你嘅屋企嘅家私咧系一定会搲烂，唔搲咧就算你好彩啦，系啊，搲系正常嘅。咁当然啦，你都可以提供一啲玩具俾佢啦。不過有啲同事咧都俾啲建議我嘅，佢、話啊，如果你養貓啦，又驚住個梳化俾啲貓貓搲爛咧，你可以就諗條橋嘅。 啊，點樣啊？ 係啦，因為貓點解中意搲嘢咧？除咗係佢個天性中意搲之外咧，其實佢留啲氣味喺度。 哦， 咁、你就可以買個地氈啦，一塊咁大塊啫，俾佢搲慣咗啦，咁有啲氣味啦，咁你就將個地氈吸上落你個梳化度，即係鋪咗喺上高，咁樣行過聞下，咦，佢嘅氣味喺個地頭喎、即係佢就唔使再留氣味喺度啦。咁、呢個咧都係一條橋嚟嘅。 咁、我諗到你呢個方法可以再延伸，就係、買塊再大啲嘅地氈，等佢搲曬之後咧，就將佢剪做一小塊周屋擺，咁你屋企啲家私應該就安全啦。 除咗家私安全之外，咁你啲樽啊會打爛嘅嘢就一定要收埋啦，嗰啲冚都唔得啦， 系 啊，佢跳上跳落啦，呢、這个一定 其实好危险啊，真系 系啊，同埋好多人咧都有个误解嘅，去到而家咧，我仲有人听到人哋咁讲嘅，猫有九条命，实在好多人咁谂咧，猫系有九条命咧，就令到。啲人咧疏忽咗照顧個層面，甚至就係窗網個問題咧，好輕視啊！嚇諗住唔緊要啦，佢都唔會跌死噶啦。 九減一都仲有八咁啊！諗住 係啊，咁所以就係呢個咧，都係主人咧要留意嘅問題咯。喺、家居安全咧，就係一定要注意嘅。係 啦，咁所以咧，聽完 Vivian 講咁多咧，其實照顧每一種嘅寵物咧，都係有佢哋嘅特性，都必須要了解清楚佢哋需要啲咩環境啦，點樣去照顧啦，同埋你自己嘅家居到底適唔適合咧？你嘅生态同埋你自己个人嘅特质咧，又适唔适合做一个主人咧？谂清楚先好养动物咯。 嗯，系啊。 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嚟自爱护动物协会教育部嘅 Vivian， 唔该晒 Barbie。 唔该晒 Barbie 同埋 Vivian 啦，咁啊听翻佢哋讲咧，其实爱护动物协会咧都有一啲嘅计划嘅，咁就系一个叫做猫隻领域护理计划啊，咁啊引入咗咧，譬如保育啊、绝育啊，甚至乎咧就系放回呢啲嘅 concept 嘅，咁我哋有个市集噶，咁啊12月15号啦，同埋11月1号，仲有咧就系11月8号同埋11月15号，咁啊时间就系中午12点至到黄昏嘅6点钟，咁啊入边都有好多唔同关于猫嘅咁啊主题喺入边。大家有机会的时候都可以去亲身感受一下啦。 作品啊，嚟自而家喺日本正在上映紧嘅一套电影《鬼灭之刃》啊，《无限列车》嘅主题音乐歌曲啊 ，Lisa 嘅《Homuro》。咁啊， 我都要加句嘴先啊。 好啊，好啊， 中 哥，中哥，《 鬼灭之刃》 系啊， 横扫啊， 哇，好 系啊， 劲过海贼王喎，好似系咪啊？ 劲好多啊， 又不能相提而论嘅，即系因为海贼王始终系十多年历史啊嘛。咁而家呢一个就呢几年一两年嘅历史 系啊。 唔知《鬼滅之刃》會唔會畫到我入老人院咧？ 啊，唔會，佢嗱漫畫即係講咗開呢啲唔停得口啊！嗱，《鬼滅之刃》漫畫咧就已經完結咗噶啦，但係動畫即係卡通片咧，佢就只係畫咗好少章節嘅啫。咁而家呢一個電影版咧，就只係畫咗半個章節。 個電影版係點嚟咧？係咪另外個古仔就唔係嘅？佢就睇完個電視個卡通片啦， 延續嘅， 就接住個古仔落去嘅。咁啊，跟住就佢用繼續電影交代定係用卡通片繼續交代咧？咁啊，等佢。自己決定咯。 我仲有冇時間可以繼續講？ 我都想同你多講幾句，因為 多講幾句。 關於呢個層面係啦。 哇！首先講咗阿白猿都知道啦，今次呢一個《鬼滅之刃》嘅電影版喺日本咧，已經破曬好多紀錄。 係啊， 已經收50多億日元啊！ 係啊 ，yen 係 yen， 50多億 yen 日元。 仲未落畫喎，佢只不過上咗短短兩三日，就已經有呢個紀錄啦。咁嚟緊咧，如無意外咧，佢就話應該可以破盡所有動畫紀錄噶啦，包括咗《天氣之子》添。你的名字啊， 你的名字， 《天氣之子》個紀錄已經破咗啦。 新海誠老師嘅嗰部電影作品， 係啊，咁仲有係啊，仲有一套《Frozen》 係， 都 破咗， 都可以 破咗啦， 破埋啦， 係好厲害啊！ 咁而家睇下佢會唔會變成史上最高收嗰個票房嘅電影啦， 厲害 卡通 卡通片啊， 我是崔杰彤，我好少喊噶，因为我觉得笑嘅力量大好多。 啊，头先讲开呢个无限列车鬼灭之刃嗰个咧，令我谂翻起一样嘢，咁啊，钟哥阿 O 喺度都可以一起倾下啦。咁啊，日本咧，其实佢哋都有好多人咧嚟紧下个礼拜万圣节啦，咁啊要准备啊，准备定啲咩咧？咁啊，梗系装束啦， 扮鬼扮马， 又扮嚟斗智啦，鬼灭 真系大热。 真 係大熱，因為冇得輸啊！仲要其中一個造型咧係即係照講啦，因為佢變咗做隻鬼嘅，係啦，一個人變咗做隻鬼，咁佢有啲嘅化妝嘅功夫咧，甚至乎係將佢咧就將個小朋友扮到古靈精怪咁翻學，諗住其中一個造型就係佢一半咧係人，一半係鬼，咁係造型嘅。咁個小朋友而家啲小朋友咧就即係好早就已經睇呢啲，雖然都叫做血腥暴力嘅動畫，因為佢哋甚至乎喺即係叫做無限列車喺上之前咧，其實日本嘅官方電視台就更加咧就係攞翻呢一套卡通片咧就早少少播，因為原本係深夜播嘅，12點幾播嘅，但係佢哋就改咗夜晚9點幾播。 得唔得啊？個尺度？ 就係咁樣出事咯，你知唔知啊？出事嘅原因就係因為有啲人咧係夜晚先食飯噶嘛，咁夜晚食飯好啦，跟住佢哋一睇其實，哇！一開喂呢套其實佢唔係話唔暴力嘅，即係佢都有啲暴力嘅場面，打打殺殺嘢喺度啦， 一定有咧斬腰除魔。 冇錯啦，咁所以有啲人咧就甚至乎打電話去即係當地日本嘅電視台投訴，咁就話喂你即係唔得喎，真係影響嗰啲小朋友。咁但係如果你話因為呢一個嘅影響令到鬼滅之刃嘅影響令到呢個萬聖節咧，就真係多咗父母中意嗰個。 鬼滅之刃入面嘅叫做 character 嘅造型， 嗯、 無論係妖怪又好，或者尼豆子嘅嗰個 image 都好。咁、嗯、除此之外咧，就係、是、會扮咩咧？日本好多唔同嗰啲傳統嘅角色， 嗯， 哥斯拉又有啦，譬如鬼太郎、啊。 我記得上一兩年咧喺動漫界別扮咧最多同埋最多人中意扮咧，就係好簡單嘅啫，戴個頭套， 扮咩啊？ 一拳超人。一拳超人个受欢迎程度相当之高，尤其是男士。 我谂翻头啊，我哋讲个一拳超人出嚟， 系啊，真系 我点解醒咗啊？ 早嗰两年好劲噶嘛，系啊，我都曾经谂住完全铲光个头啊，咁样。 不过你讲翻一拳超人咧，直头系有你知佢有啲佢哋一个古仔里边嗰种叫做训练过程，点样成为一拳超人噶嘛？ 系 现实生活咧，真系有人喺嗰啲影片分享平台嗰度咧做一次啊， 头发有冇甩晒？ 哦，咁又冇， 有冇大隻到？ 咁啊有喎， 有啊！ 我以為頭髮即係因為冇甩啊，所以冇大隻到添。 有大隻到喎，所以如果你唔驚，你可以試下咁樣啊。 係啊，咁啊，大家有機會咧可以試下。總之鍛鍊下自己咧，都係一件好事嚟嘅。 民政事務局家庭議會， 香港電台第二台呈獻 《晨光第一句》。 唔好理我咁多嘢啦，你好麻煩啊！ 我的事不关你事啊，不要问长问短啊。 法国作家莫罗亚曾经讲过，没有了家庭，在广大的宇宙间，人会懒得发抖。 今日起身讲的第一句，不妨就是跟你家人讲一声，天气开始冻，记得穿多件衫啊。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教育局宣布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和智障儿童学校今日停课。社署劝喻市民不要送仔女或者屋企人到幼儿中心，提供课余托管服务的中心、长者服务中心或者包括庇护工场、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综合职业训练中心和展能中心在内的日间康复服务单位。不过社署说，各中心在其正常的办公时间内仍然会继续开放给有需要人士，市民可以先同中心或者服务单位联络。美国总统大选最后一场电视辩论将会在本港时间朝早在田纳西州举行。白宫幕僚长梅多斯说，早前确诊新型肺炎的总统特朗普在辩论前对病毒的检测是呈阴性。梅多斯说，特朗普是在空军一号专机进行检测，结果是阴性。拜登的竞选团队说，拜登的检测结果属于阴性。新型肺炎疫情在欧洲持续，法国新增超过41,600宗确诊，是前一日的 1.5 倍，创疫情以来的新高。总理卡斯泰宣布将38个行政区纳入晚九朝六宵禁范围，当地星期五午夜起生效，为期六个星期，连同早前已经实施宵禁的大巴黎地区，措施将会影响全国三分二人口，包括部分海外领土。意大利新增超过16,000宗确诊，亦都是当地疫情爆发以来的新高。其中伦巴第大区的疫情最为严重，单日录得4,000多宗确诊。英国新增21,000多宗确诊和189宗死亡个案。专家说，由于病毒扩散的速度加快，英国的检测追踪计划成效有限。首相约翰逊表明有需要改善系统。据报，中国和日本政府正是协调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下个月访问日本。共同社引述日本政府消息报道，王毅计划和日本首相菅义伟、外相茂木敏充等举行会谈，预计双方将会就扩大两国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而停滞的人员往来进行磋商。另外，预计中国公务船驶入钓鱼岛周边水域，以及关于中国对日、美、澳、印四国的对话，亦都将会成为议题。 但报道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作为国宾访日一事，好有可能不会成为主要议题，原因在于疫情不知几时平息。不过双方可能会就高层交流的重要性达成共识。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朝早7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南大约530公里，即是在北纬17.7度、东经115.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西缓慢移动，横过南海中部。过去几个钟头，沙德尔有所增强，南海东北部普遍受到烈风影响，但预料本港初时吹北至东北风，风力变化不大。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沙德尔会在今日黄昏最接近香港，在本港以南500公里左右掠过，到时香港会转吹偏东风，风力会有所增强。除非沙德尔采取较接近香港的路径移动，或者是显著增强，今日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较低。本港今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但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头，大老山和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57和48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67和54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北至东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稍后转吹偏东风，海有大浪同涌浪，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晚上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27度。展望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海有大浪同涌浪，下星期初大致天晴同干燥。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55%。三号强风信号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受到三号强风信号影响啦，咁现时咧渡轮服务包括来往马料水至到塔门咧系暂停服务嘅。来往马料水至到塔门嘅渡轮服务咧就已经暂停服务，直至到另行通知。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只有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挤塞，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方面，喺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龙窝村，而旧清水湾道落平石咧龙尾去到飞鹅山道。另外啦，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咁而家龙尾咧就去到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喺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深井一段车多，龙尾豪景花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兆康港铁站一段慢车；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塞，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大老山隧道公路啦，去九龙方向雅公角村一段都系慢车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你登记咗10,000元现金发放计划未啊？年满18岁嘅香港永久性居民，如果仲未登记，可以经银行做电子登记。透过个人户口直接过数，方便快捷。你亦可以用书面表格登记，经香港邮政登记攞支票都得。登记期至2021年年底，快啲上 cashpayout.gov.hk 睇下啦。 二台通识60秒。 Michelle 间公司每年都会按员工嘅工作表现去分发花红。表现令人满意的话，那一年可以获发 10% 的花红。而评估准则之一是员工有没有完全符合公司的工作规定，包括每星期的工作时数。 Michelle 放完产假复工，向公司提出每日需要小休两次，每次20分钟，等佢可以集乳，得到公司嘅批准。不过年底嘅时候，公司以 Michelle 因为每日用咗40分钟去集乳，唔算符合每星期嘅工作时数，就算佢嘅工作评估报告显示佢嘅表现卓越，都唔俾10% 嘅花红佢啊！其实公司呢一个举动可能构成基于喂哺母乳嘅间接歧视，有机会触犯法例噶。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60秒。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好，早晨小白，早晨钟哥，早晨晨光的听众， 早晨 Kitty， 早晨 Kitty。 时间来到早上的7:39，跟大家看看今天的天气先。室外气温现在22度，相对湿度56%，都比较干燥，特别留意的是3号强风信号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是现正生效的。 天气方面真的要看实，无论是驾驶人士以至是 plan 星期六日去哪里玩的朋友，话晒今天都是 Happy Friday， 这样都是 Happy 一下先。 一周大事回顾 嗱，讲开 happy 啊，当然要同阿小白啊讲下波啊，睇讲下啲男人体育嘢喎。 系啊，喂，男人体育嘢近我哋身边嘅咧，望一望我哋香港方面先啦。咁啊，其实叫做2021年啊，港超联嘅球季咧，咁啊星期六就展开啦。咁啊有8支嘅球队咧就会参与角逐嘅。咁啊，足总咧亦都喺呢个发布会上边咧，今日已经讲咗啦。咁啊，由于咧就系目前啊富力。即係又退出啦，係咪先？咁啊，叫做港超新嘅球季咧，就仲有好多未知之數嘅。的而且確咧，亦都有球隊承認，暫時嚟講嗰個感覺咧，唔係太過理想。咁啊，但我哋都希望咧，就港超越踢越好啦，係咪？咁至於新嘅球季安排咧，大致上都係咁啊。除咗聯賽之外啦，繼續咧就設有高級組嘅銀牌啦，足總杯啊，以及咧就青英賽嘅。好啦，咁啊，都係亞洲方面嘅話，會望一望東京奧運咯。 好啊， 嗱，東京奧運咧就因為呢個疫情咧，咁啊延期咗一年啦，咁有啲嘅報道消息咧，就都係今個星期嘅指出咧，就話其實原本咧，原來佢哋申請咧係延期兩年嘅，咁由於兩年之後即係叫做2022年咧，咁亦都係冬季奧運啦，咁亦都撞曬期嘅，咁所以佢嗰陣時叫做奧委會咧就唔準，咁最多只係可以延期一年，咁於是乎就決定咗喺出年啊2021年嗰度舉行啦。咁而家大家好擔心嘅就喂個疫情唔知道會發展成點嘅，咁叫東京奧委會都已經講咗噶啦，同奧委會商量咗。这个的东京奥运的日期呢是不会再褪的，只会取消，就不会再延期。 即是 confirm 了这件事了。 confirm 了的、之前已经 confirm 了，但现在就 confirm 了一件事，就是说在东京奥运期间呢，大家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疫情的发展会是怎样，是怎样可以更加有效 check 到哪个有发烧，体温是怎样呢、喂，他们有些新科技。 哦，是什么？ 即是东京奥运真的厉害，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科技是一个噱头来的。 是。 那他们就暂时其中一个方法，他们有很多方法，其中一个叫几可行性的方法呢，就是他们派那些手带。手帶咧就好似我哋去佢哋啲主題樂園咧，如果你買譬如 one day pass 嘅一日通行證嘅， 即係檢測咗嘅咧就已經有條手帶㗎啦。 係啦，條手帶嘅。咁例如你條手帶本身係藍色嘅咁樣，好啦，咁但係如果你發燒24小時運作嘅，佢可能譬如可能一個星期，或者你喺呢個奧運嘅期間，甚至乎喺個奧運村入邊啊戴住呢個手帶，咁你一有嘅體温有差異嘅時候咧，或者發燒嘅症狀，佢就會變色嘅。咁令到咧就。所有嘅在場人士更加容易，即大家嘅眼睛都係檢測嘅眼睛，就睇到邊一個人嘅體温咧。 即 係 話， 唔係起碼咧，即係睇到呢樣嘢就除咗知道佢係發燒之外，可以叫佢快啲睇醫生。可以即刻保持一個適當嘅距離。 係啊， 哇！呢樣嘢更加緊要。如果唔係你下靠嗰啲即係叫門口位咧，唔掂啊！你即係 check 唔到咁多啊。 嗯，係。不過小白機器嘅嘢咧，或者科技嘅嘢。都有失靈嘅一日嘅， 系啊， 又加上咧運動員重訓啊，即係重量嘅訓練咧，令到佢哋個嗰個心跳可能跳得快，或者温度有所提升咧、其實我都唔想噶，啱啱練完40/100，跟住。 盏灯着咗啊，大佬咁样，咁可能有啲咁嘅机会。 希望唔会啦，照道理做完运动都冇理由会发烧嘅，系咪？ 我自己都想睇多啲东京奥运啊，咁希望真系可以如期举行啦。咁啊，病菌咧亦都可以咧早一日好似波咁样踢走佢咁就好啦。嗱，今晚咧有场英超单头啊，就维拉啊，阿士东维拉对列斯联。咁以前咧呢啲咁嘅叫做戏码咧，大家唔会攞出嚟讲，但系。啊！时移世易， 唔同晒啦。呢、這个 阿士东维拉咧排联赛榜嘅第二位，你又点估到 啊？ 喂，英超冠军爱华顿，即系而家排唔系冠军，即系榜首系爱华顿。 系啊，咁啊，詹士洛迪古斯啊，即系呢位靓仔嘅球星带领爱华顿咧，咁啊，喺联赛表现都非常之好。咁不过咧，爱华顿就打多一场嘅。咁啊，阿士东维拉咧四战全胜啊吓，咁啊得到12分，两球失球啫。咁啊，哇，好厉害咁、啊、样。咁啊，睇到咧，今晚就会有呢场比赛，凌晨3点钟啊。阿士东维拉对列斯联啊，列斯联其实成绩都唔差，呢队咧啊被誉为疯子嘅球队啊。咁喺前场咧就有不断啊无尽嘅气力踢一种咧包夹嘅紧逼咧踢法确系几好啊！不过咧有球评家就话咧列斯联咧成日抢到个波之后咧完全唔组织啊，立即浪射咁样咧，佢系成个英超20队球队入边咧浪射指数最高嘅球队嚟嘅，即系一有波咧唔好谂啊，即刻起脚射啦。 可能系第二个套路嚟嘅，你睇佢哋成绩都好过曼联啦。 系啦，咁啊曼联暂时就排第15位啊，15位啊，咁啊。我帮曼联嘅 fans 讲下啦，佢哋未发力啫，让下你啫，系咪先？ 加油啊！ 啊，咁啊，转个角度咧，再讲埋 NBA 方面咧 ，NBA 咧，曲终人散咧，2020年嘅球季咁啊，部署紧下年嘅球季啦，咁啊，开始签啲新嘅教练啊，有啲新嘅教头上场啊，吓咁啊，当中咧，路尔教练咧就星期二啦正式出任啊，快艇队嘅新帅，咁啊有卢加球星嘅能力啊，今次咧亦都系路尔教练咧临危受命嘅一仗，咁啊希望咧帮助啊呢、这个快艇队咧打出好成绩啊吓，咁啊球星如云，冇理由咧打到咧啊即系一沉不起嘅成队球队啊，究竟路尔教练咧可唔可以啊即系改变呢个败局咧？咁啊但系改变唔到咧 ，NBA 都好兴炒人啊，到时咧真系打911都冇用啦啊！ Lady Gaga 911。 我是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神光第一线。 7:48。 系啊，大家记住啊，今日系三号风球嘅早上 啊， 大家都预下啲翻放工时间咁样啦。不过天文台好似话咧，可以挂再高啲风球嘅机会咧。就唔係咁高， 係唔高啊！不過天有不測之風雲， 又留意你啲你喺度啊！ 唔係都要提一提啲人留意住，唔好太輕敵 咯。都係嘅， 繼續聽住我哋電台嘅更新啦、啊。喺、講新聞之前，我想問一下鐘哥 咩啊？ 你覺得聽英文歌有冇潮翻少少啊？似唔似？似唔似翻現代啊？ 佢連 Nine One One 都係講，即係九一佢都係講 Nine One One 咁樣。 你知唔知道咧？喺香港電台咁多年歷史咧，都有播過英文歌嘅。 係。 咁即係話咧，以前都有聽過。 唔係，我今個禮拜冇。 哦、 有冇感覺好啲？ 其實都去到九十年代啦，呢啲仲 好好咯， 仲未到2000年。 我平時起標係70年代， 我就見到你起標係70年代，今日一起標到90年代， 最後直路啦。嗱，今朝早咧想同阿小白同埋鐘哥講下咧，可能小白會更加留意呢一單嘅新聞，因為咧同小朋友有關嘅。咁、今日報紙講咧有標題啊，兒童遊樂場。喇喳係啊，佢用喇喳呢兩個字啊， 唔咗噶啦。 攀石架污糟過廁所板，含菌量高超過390倍， 哦、 而交叉感染至到咧腸胃炎。咁佢講啦，戶外嘅兒童遊樂場咧上個月底就重開啦。咁家長咧就帶小朋友去遊樂場度放電啦。小白你有冇啊？ 梗係有啦， 係 啊，放電嘅時候一流啊。不過頭先即係阿崔傑同講一句就係話咩超標390幾倍啊， 係 令到我諗起一樣好重要。嘅嘢，就係有時咧，如果發現細路仔佢突然間同我講：爸爸，我真係肚痛啊咁樣， 去廁所咯。 我開始覺得咧，未必關佢食錯嘢事，原來可能因為佢去完出邊呢啲嘅遊樂設施玩完， 係 未必關食錯嘢事，因為佢超標咁多。 我哋以前細個嘅時候，咪又係通街玩，又唔好見我哋去多幾次廁所， 定係你唔知道自己？以為好正常，去廁所好正常 㗎啦。 嗱，咁佢咧就有啲數字講嘅，咁佢話咧專家咧就去檢測某一啲嘅設施樣本啦，就發現細菌含菌量咧好驚人，有設施嘅含菌量咧比起家用嘅廁所板頭先講啦，比起廁所板咧高出390倍。當中有咩菌呢？有大腸桿菌啦，亦都有金黃葡萄球菌。咁有專家就話，其實小朋友嘅衛生意識相對比大人咧就會低啲啦，咁容易造成細菌交叉感染。咁醫生就話咧，呢啲病菌主要咧就係因為雙手唔乾淨而傳播嘅。咁即係你摸完嗰啲遊樂設施之後咧，咁可能又摸下面啊，摸下嘴啊咁樣。咁接觸者咧就可以引致呢一個嘅腸胃炎啦，同埋傷口感染。咁可能咧有啲人會問，唔係陽光殺菌嘅、哦，即係你喺戶外玩嗰啲 紫外線 啊，係啊。咁啊有時啲人你見到啲被啊，即係無啦啦就擺出街浪就話殺菌咁啊， 洗乾淨 無啦啦專登嘅。 唔係咁。唔係幾好啊嘛，係啦，公眾地方咁，但係咧，原來專家就話陽光咧係唔可以殺曬全部嘅細菌嘅，所以即使喺戶外遊樂場啦，你話哇非常之好天氣都好啦，細菌依然會存在嘅。咁再講啦，嗰啲垂滑梯好多都係即係膠做㗎嘛，咁咧佢就話 褲咪喺度抹個垂滑梯咯。 設施咧係啦，呢、這個表面滑漏咧已經形成咗一個細菌膜喺度，咁所以其實即係勤清潔都好緊要。 因為我又冇諗過原來垂得咁滑，原來係因為個細菌膜， 唔係因為細菌膜所以滑，而係佢因為本身滑，所以就容易形成一個細菌膜。 我聽完之後咧，其實我第一樣嘢，我想幫呢個廁所板平反一下。 係 大家都永遠用廁所板做一個指標嘅咧。嗱，我污糟過廁所板，我咩都話污糟過廁所板。廁所板真係咁污糟咩？ 其實原來又唔係，因為之前我有睇過一啲報道咧，佢就係講大家就覺得個廁所污糟，所以個意識強咗咧，反而會勤啲清潔啊，因為你會覺得啊嗰度咧應該係即係好多排泄物啊咁樣，咁所以你就會覺得要成日去即係抹下個廁板又好啊，抹下嗰啲水龍頭又好啊，反而咧個細菌含量咧。即係我睇過嗰一個嘅調查啦，就話廚房嘅細菌咧反而多過廁所喎。 呢個就係屋企啊嘛，就係、是、廚房係污糟過廁所板，又係用廁所板做一個指標。之前我睇另一個調查報告就話辦公室邊度最污糟 ？keyboard 就係啦 ，keyboard。跟住佢又話 keyboard 污糟過廁所板，永遠廁所板咧就變成一個最污糟嘅一個指標喺度。點解咧？ 醜人啊做曬。 係啦，譬如話。崔傑彤今日講呢一個公共遊樂 場 設施，咁可唔可以話遊樂場污糟過 keyboard 咧？ 嗱，你好似唔聽嘅，遊樂場真係污糟個 keyboard。如果照咁講，你又唔會講呢一樣嘢嘅，係都要講廁所板。 唉，冇辦法啦 ，keyboard 未出現嘅時候，廁所板呢個污糟嘅形象已經深入民心。雖然咧，所有即係之後睇嘅調查咧，可能廁所板嗰個排位唔係咁 低咗啊， 係啊，但係 咁而家廁所板啊，唔係廁所板，係講起廁所，成日關注翻廁所板，唔係講緊呢個嗰啲户外嘅遊樂設施啦。如果真係超標，应该点做啊？ 嗱，咁咧专家就话玩完之后就梗系要即刻洗手啦。咁而家大家都可能有一支嗰啲酒精搓手液搓手啦，都未完，系啦，唔系咁简单。嗱，跟住咧，你翻到屋企咧，最好就即刻换翻干净嘅衫，因为你喺度点啊，喺度水啊嘅时候咧，其实件衫已经即系充满咗细菌噶啦。咁所以咧，翻到去咧，唔好即刻又攣落床啊，或者攣落 sofa， 咁反而啲菌咧周围黐就唔系咁好啦。即刻咧就翻去洗手咯。 我都跌眼鏡喎，原來你話只不過係玩完之後洗手，又或者係換衫，我以為係話不如叫啲人去勤清潔嗰個公共設施。 我都想講， 咁呢個都係其中一個。 因為即係頭先阿崔傑同講嘅時候咧，係嗰啲譬如我帶仔仔去玩啦，玩完之後我翻屋企我要做嘅嘢嘛，幫佢洗手啊，幫佢換衫啊嗰啲。但係其實嗰件事冇解決到嘅，即係佢污糟嗰件事就都仲係喺度。 嗱，等我幫康文署講一講啦。康文署咧係有回覆嘅，咁佢話重開兒童遊樂設施咧，喺之前已經安排咗徹底清潔同埋消毒兒童遊樂設施嘅啦，亦都張貼咗告示，咁啊提醒家長咧，如果有發燒啊或者出現呼吸道感染嘅症狀咧，就唔好俾小朋友入去呢個兒童遊樂設施嘅範圍裏邊啊。咁啊，其實佢都話因應人流同埋使用嘅情況咧，會安排清潔人員咧定时去到清洁同埋消毒嘅，我谂咧讲到呢度咧，啲家长会最想知道，喂，你测住咁多个样本，边一 度 最 污糟啊？ 超标 最 劲啊！ 又系厕所板。 嗱，头先标题嗰个超出 好惨， 唔系冇办法，佢已经成为咗一个标准系啦。咁佢话超出厕所板嘅细菌含量300几倍，391倍嗰个咧，就系位于油尖旺区中间道儿童游乐场嗰一个嘅攀石架。 攀石架， 因为一定要掹得好实啊， 系咪难啲去清洁咧？即系要爬到上个顶， 你要揾翻啲识得攀石嘅人先可以攀上去抹啊嘛。 喷雾式清洁都得噶， 好高啊！点可以上到咁高？你上到咁高，即系你要攀上去咯， 揾竹蜻蜓。 系真系。 嗱，第二个高嘅咧，就系超出厕所板细菌含量324倍嘅咧，就系位于大埔区广福公园嘅摇摆绳骑设施。 哦， 系咪即系嗰啲 摇 摆嗰 啲 咁 样， 系摇摆成骑。 嗱，咁跟住咧，港岛东区鲗鱼涌公园嗰个攀爬架又系攀爬架，超出316倍。咁其实其他设施都有嘅，譬如第四位嘅咧，即系第四位高嘅咧，就系深水埗区荔枝角公园嘅千秋啦，咁都系高嘅。咁大家譬如家长带小朋友出去放电嘅时候咧，就要留心啦，之后要做出一啲做足呢个清洁措施。 或者好简单啦，你喺任何呢啲高危嘅公共游乐场门口动个牌度，我哋嘅设施污糟过你屋企块厕所板， 390倍。 几多山崖风中飘降下沉，谁馈赠？没上限方得兴奋，一呼一吸都可宰杀灵魂，来创新，动植物接种轮行。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几多披身扣于酒菜里面，谁阴险？略步离决不手软。心肝心腹通通一概污染，无发现毒物被冠清微点。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谁食漏？慢慢让智商失救。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去尖沙咀龙尾就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德望学校；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每一段挤塞，龙尾就亚街路街；咁去尖沙咀啦，近住南开下道一段车多，排到去军营对出。在新界西沙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田寮一带咧就车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小康港铁站行车缓慢；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车龙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公路去翻九龙，近住亚公角村挤塞，龙尾就喺锦泰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每首歌都承载住一串串嘅回忆。比起语言，音乐往往令人更坦白。 逢星期三至五凌晨一点至两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林慧音乐说，说音乐。 地政总署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已经延长到2021年10月31号，登记资格都放宽了，由2018年5月10号或之前开始，一直住在持牌或1982年登记的非住用寮屋的人士就可以申请。如果有关寮屋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了的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详情请致电2231-3392。 愉快感觉自信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递紧。 神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晨光财经第一线，早晨，钟哥，早晨 ，Kitty， 早晨啊，欧， 早晨啊，八点十分嘅时间咧，喂，港股几叻仔，连升四个交易日啦，有冇机会升埋礼拜五咧？当然要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啊，同我哋咧分析下港股表现啦。今日有咧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早晨 ，Dicky， 早晨 ，Dicky， 早啊 ，Dicky， 早晨啊，钟哥 ，Kitty， 欧，大家好， 早晨，早晨，系啊，星期五愉快啊 ，Happy Friday， 睇到港股啊几 happy 下。近排都市场焦点去翻啲业绩股嗰度啊，咁中电信啊、中联通啊嗰啲公布业绩之后咧，啊有少少回落嘅。不过其实咧之前升得好劲啦，咁其实呢啲大型嘅股份公布业绩啦，今日都有中海外啊，同埋长气啦，2333公布业绩啦，有冇机会咧带动下啊成个投资气氛都继续畅旺啊？交俾你分析下啦， 好啊，你先讲个恒生指数先啦，都系维持翻过去嘅讲法，就话两万五之前咧，其实个阻力都比较大啦，都唔好再讲又下一个目标25500，即系话我哋传统智慧下牛熊分界250天线嗰度咧，真系可以用牢不可破嚟形容，即系话好似感觉上就都系嗰700点，但系咧去到嗰度咧就真系阻力好大啦，我唔相信喺呢个季度可以上破得到添啊，讲得夸张啲，唔好啦，讲住呢个月先啦，因为世事就难料太多就变数， 。咁不過頭先歐咧講到啲業績股咧，嗱，尋日咧啲電信股我都有啲失望嘅，因為升咗一日啫嘛，咁諗住，就算點講都好啊，都叫做回吐翻啲都正常嘅嚇，即係因為升得急時回吐翻啲，但係譬如話。好似中聯通咁，佢直情係跌返晒，即係簡單一句就打回原形。咁但係呢，即係中電信出到嚟嘅業績都係像樣啦，咁但係佢都係要陪住啲同業一齊跌，因為之前呢佢未出業績前之前已經升定先㗎嘛。不過咁我會覺得咁嘅，如果你話真係打回原形咗之後呢，可能個估計又會慢慢又爬返上嚟，因為始終呢喺而家呢刻呢，我會睇到個趨勢就係大家開始會關心多少少啲即係傳統舊經濟股份，譬如話繼續做好嘅都有內銀股啦。咁電信股雖然升完又跌翻啦嚇，咁但係咧我都會覺得即係始終當 5G 嘅服務即係進一步嗰個比例增加咧，對於佢哋嗰個所謂 ARPU 咧都係會有啲幫助。咁但係咧就真係唔會話升得好似之前嗰幾日咁樣，哇！突然之間飆上嚟啦咁樣，咁同埋。是啦，亦都係有個另外一個講法呢，就係話當最弱勢嘅板塊，即係包括內銀啦、中資電信股都升晒嘅時候呢，就係、一個所謂好唔好聽啦吓， 藍燈籠啊，係咪 唔緊要。百無禁忌係啦，就即係話港股藍燈籠現象，即係話升埋佢哋呢，咁其實就已經係差唔多個升勢就告一段落。不過我覺得即係始終個市都係一路輪動嘅，啲資金多咁，但係起碼而家見到啲新經濟股份暫時個表現都相對比較好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講到外圍美國嘅股市，雖然都叫做升翻啲，咁但係個別啲公司，譬如話真係三大指數都係成分股嘅呢一個 Intel 就股價變麻麻地啦，因為見得到啲晶片嘅出貨量啊，以至到銷售表現都唔算話太理想，有少少落差比市場預期，咁反而佢嘅股價咧都真係都跌得落厲害咁樣，所以我諗。即係而家喺呢一刻咧，阿歐特講得好啱嘅，就係話業績係主導一切嘅，但係問題主導嘅一切咧，即係好短暫嘅時間，可能兩日咁啊，已經叫做反映咗相關嘅因素噶啦。 嗱，正話的而講到咧，就話傳統舊經濟股咩傳統老嘢咧，即係要留意一下啦。即係我應該可以開始留意我啊。係 啊， 即係我呢啲就係傳統老嘢啊嘛，可以留意我。 防守力比較強，防守力比較強，用翻呢個字 密切留意啊。 又比較細，比較穩定嘅係啦。 另外一樣啊，的而啊。咁啊，即係我成日永遠見到呢個字，我諗起 James Bond，I Bond 嗱，今日開始認購啊，等即係抽唔抽得過啊？ 阿鐘哥諗起詹姆士邦，我係諗起另外嗰個蘋果嘅產品，因為我記得有段時間咧政府香港出 iPhone， 嗰邊美國公司就出 iPhone， 即係差唔多係同步。嗱，你又出三啊，我又出四喎，咁樣話即係幾 friend 咧咁樣。咁但係後來香港嘅 iPhone 就冇出好一排啦，而家終於又出。嗱，如果阿鐘哥問我抽唔抽咧，其實咧同年齡係冇關㗎。基本上咧，即係大家如果可以抽的話，無論啱畢業嘅，又或者已經退休，都值得抽。點解咧？因為呢一個都係可以話係政府另類派錢啊。因為點講都好，就算通縮都會有兩厘嘅回報。咁所以咧，你抽完咧，咁好簡單就係話佢上市第一日咧，其實嗰、那個即係所謂嘅債券價格咧，已經會反映定啊呢個預期嘅派息。即係簡單啲講咧，會升少少俾你嘅。不過咁。唔會升得多嘅，一兩蚊嘅啫，因為而家基本上咧就冇乜所謂嘅通脹，咁而家基本都係預期住收翻佢嗰個最基本嘅派息啦，即係嗰2%啦咁。咁所以咧，我覺得抽就抽得過嘅，但係咧又唔使瞓身噶噃，因為一如既往 ，iBond 都會係盡量希望滿足曬所有認購者嘅願望，即係人人都有一份有份，但係咧又唔會俾多你喎，咁所以咧即係一手起就兩手指，三手都俾多佢噶啦，所以認購策略咧。就簡簡單單，可能真係抽兩手，咁啊希望有一手啦，起碼咁啊好開心嘅，咪俾多手你咯咁樣。 正話歐文我咧抽唔抽，我仲秒添，唔抽咁。 簡餐茶都冇壞嘅，不過中間就要睇下你邊度飲啦。簡餐茶都要簡單，即係平民化少少咁啊。不過你平時食得咁清淡咁 fit 咧 ，OK 夠曬㗎啦， 夠曬啊 ，Dicky 知啊。 好，咁我問下 Dicky 啦，我見到咧話有一啲嘅寒冬概念股咧提前熱炒，咁甚至有人話首選咧就係火鍋啊。羽绒呢啲，因为呢两个板块咧就受惠于中国有效控制疫情，咁啊带动咗消费强劲复苏。咁啊 ，Dicky， 你又点睇咧？呢啲寒冬概念股搞唔搞得过咧？ 即系冻地嘅时候就谂起佢话，但真系年年都系咁噶。今年得唔得咧？之前我觉得今年都可以考虑下嘅。嗱，当然啦，先讲个前设咧，就系话 年年都有冬天㗎啦，咁係咪真係年年都會炒先？有陣時嗰個效應會明顯啲嘅，譬如話到到而家頭先你都講啦，即係始終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好多行業都會受到一定程度衝擊嘅。咁但係到到現在咧，我會見到嘅情況咧就係、是、譬如話所謂嘅新經濟同傳統舊經濟結合係點咧？譬如話舉個例啦，嚟緊四條一又話購物日啦，咁某一啲可能做羽絨嗰啲服裝嘅即係話經營者咧，可能佢會推出一啲購物優惠喎，咁啊啲人就會覺得爺爺真係凍㗎喇喎，嚟緊即係天氣開始變㗎喇喎，其實而家我哋喺香港行出去都會覺得嘩好精神爽利好涼快嗰種感覺，就算行嚟行去都唔會熱啦，咁即係天氣開始變㗎。咁所以呢即係佢哋嘅銷售渠道係反而多咗，即係話就算啲人足不出户，即係好窄嘅喺屋企嘅，咁其實都可以撳個掣一樣買到羽絨衫。咁當然可能又再諗，咁會唔會佢哋而家出街少咗，即係御寒衣物都買少啲呀，咁都唔出奇，但係起碼就話唔會話少咗一個話我、一定要到門店嗰個渠道囉。咁所以我都會覺得短線少少都係炒下，譬如我哋話即係之前好熱炒嘅，即係除咗頭先講摩斯登啊，即係羽絨服啊，咁一啲嘅所謂即係餐飲連鎖店嘅一啲嘅股份呢，咁其實都係幾受到市場青睞嘅，咩夏寶樂鋪啊，以至到其他所有一啲即係喺內地經營餐飲嘅連鎖店嘅股份咧，唔幫我哋賣廣告，因為再講佢哋香港有分店嗰啲。咁啊但係我覺得就始終佢哋個股值就高啲嘅，咁所以咧就適合啲比較係真係轉身快嗰啲股民同投資者。咁啊，因為始終佢哋嘅股值就唔係特別平㗎，咁個股價波動性都幾大。但係如果而家嚟講咧，都係其中一個即係市場會留意嘅一個投資主題咯。 咁啊，散股民可以留意翻啊。最後講條實戰啲嘅題目啦 ，ATMX 啊嚇。咁啊，今日應該點樣部署呢四隻股份咧？咁啊，因為禮拜一咧就休市嘅港股，因為重陽節啊嚇。咁所以就禮拜五嘅時候係咪係時候出貨啦？或者禮拜五都真係要睇定啲啦？呢幾隻股份即係之前獲利嘅，又有啲點嘅操作嘅方向咧？咁啊，交俾 Dicky 講講佢啦。唔該曬。 真心講，即係佢哋都喜出望外㗎啦。譬如話兩個禮拜之前，我都喺我自己譬如專欄啊、拍片啊，即係總之講，譬如阿里啊咁，咁佢哋都哇都一路都創新高啦，$300啊嚇咁樣。咁當然留意幾樣嘢，第一就係話嚟緊螞蟻集團咧都有望好快就喺香港同埋內地，即係 A 加 H 咧就進行公開發售啦，即係招股啦。咁好可能咧啲市場嘅資金咧就會排山倒海咁湧曬入去㗎啦，咁 iBond 都一樣排山倒海，不過就可能人人少少，呢一隻就唔係啦，即係基本上機構投資者、散户都可能係都幾奮身嘅態度，因為覺得遲早螞蟻因為佢個市值大啦、A 加 H 股啦，咁實會未來入曬恆指啊、MSCI 中國指數啊，所以個憧憬係大嘅。咁但係而家咧個股值咧就越唱就越高，因為反應好嘛，咁啊越定就越高咯。咁而家都未仲未有個所謂嘅招股價範圍噶嘛，咁所以即係最後咧唔會賣得平俾你噶啦。嗱，所以咧我個思維係咁嘅。如果佢真係定價越嚟越進取的話，調翻轉就可能受惠翻而家上咗市嗰啲唔係同類型，不過都係新經濟嘅行業嘅股份，即係而家頭先阿歐講嗰啲 ATMX 啦。咁所以我會覺得喺而家呢刻咧，我就睇唔到再話哇，好似之前咁樣好顯著爆升嗰種咁樣嘅情況，但係咧暫時嚟講都仲係維持穩定嘅，因為始終都係嗰句啦，喺未來只會係越嚟越多嘅呢啲新經濟股份喺我哋恆生指數裏面個比重，亦都只會越嚟越增加。長線我都唔係太擔心，不過短線你話哇阿里咁呢兩個禮拜升咁急，咁其實都反映咗，譬如話佢併購高音零售啊，就嚟又拆呢個螞蟻上市啊，即係反映咗好多樂觀嘅預期，呢、這個都係事實嚟嘅。 咁啊，產股民可以留意翻啊 ，Happy Friday 啊 ，Dicky， 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啊，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啊，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 ，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唔該。 好多謝曬， 唔該曬， 拜拜。拜拜 若世间这刻竟已没唱片铺，余下这间交给你我手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难得你还跟我去探这小店铺。多温柔 唱片铺，余下这间交给你我手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人得你还跟我去唱这小店铺。翻出了再一聚 CD 碟多这里不恐惧，吸收失于去有数位里，挨下去挨下去，无惧泼冷水，穷极了难极了，还是有这里不担心科技巨浪冲走小店变废墟，黑胶薄到美句写新伴醉，如若世间这刻竟已没唱片谱，走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人得你还跟我去撑这小店铺。 早上时间八点二十三分，听过 DJ 最后一间唱片铺。每朝六点到十点，梁咏忠、崔洁彤、阿欧、林慧、白元浩，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咁啊，头先同阿 Dicky 讲完个市之后咧，咁、平时我哋都会讲下一啲优惠嘅推介啦。 讲完个市之后，已经即刻部署紧入市啦，同埋 去抽咗。 唔系，我谂住到新闻嘅时候先问下我嗰啲 I bond 系点样 嘅。好、简单啫，问我冇用嘅，有专业嘅投资顾问，我到时诶将个电话交俾佢啦。 系咁近嘅问你啦。嗱，咁咧我就见到一个嘅报道咧，话之前旅发局咧就推介长洲半天游，但系个价钱咧就俾啲网民话哇。会唔会离地咗啲啊？ 几多钱啊？ 佢话呢一个精选团咧，有团就由中环出发，就游长洲，就食下糯米糍啊，行下北帝庙、就四个钟头啦。两位收费竟然要2520蚊喎！ 你有冇睇多咗个零啊？ 两嚿水都俾多咗，大佬。 嗱，跟住咧，佢就再除翻，即系平均每人系1260蚊。 我再问多你一次，张杰同你咪睇多咗个零啊？ 我真系冇啊！咁跟住，但系咧，佢呢篇报道就话，哇，咁都唔使再点样睇落去啦。咁、但系原来其实咧，好多唔同嘅机构咧，因为见到即系而家疫情好翻少少啦，咁、所以都有推出唔少嘅呢啲本地团咧，即系等大家可以去玩下、轻松下或者食下嘢咁嘅。咁啊，当中有啲都好抵嘅，即系可能98蚊咁啊玩。做一日啦，即系去下啲名胜嗰度逛下，即系平时其实可能香港人都好少特登去呢啲地方噶嘛，咁而家冇得外游嘅时候咧，就会试下去即系感受下啦咁啊。 我觉得意思系咪话即系我哋而家要参加几个好平嘅旅行团，然之后先参加呢、一个拉翻文条数抵啲咁样啊？ 会唔会系咁样咧吓？ 唔系，我就唔系推介嘅，即系我同大家讲有呢一件事发生，即系大家了解一下啫。 系咪游艇嚟噶？ 游艇都唔使二千 几，即系游艇都好啲。唔系游艇有好多玩法嘅，仲个好似文雪系啊，游香槟， 我又真系愿闻其详、 我都想知道、 游香槟又美女咁样，可能2000蚊嗰啲 游艇， 你咪睇开王晶嗰啲电影多啊？ 梗系啦。梗系晶哥系我电影嘅养分嘅来源咯，唔系唔睇啊！ 令到你 搞成你咁样， 精装追女仔年代我睇好多噶，睇好多钟哥嘅演出噶， 所以搞成你咁样。 系啊系啊，不过我觉得有趣嘅地方系，点解会收咁贵咧？咁我哋系咪时候做一个晨光长洲团？收 我平一个零都得， 收20蚊或者收两嚿水咁。 系啊，咁所以咧，即系呢一个报道嗰、那个编辑咧，佢都冇即系着好多笔墨咧去写点解啦。佢净系话俾你听，其实由中环咧去长洲成人来回嗰个船费咧，都只系需要25蚊啫。咁啊，如果你真系自己排队买嗰啲平安包啊、糯米糍啊，其实你计埋条数都唔使100蚊。 你讲开又讲，我都好想即刻去长洲。正所谓长洲。 賓客人數多，係咪先？咁啊，鐘哥，我哋又係咪入去長洲笑呵呵？啊， 首先咁樣先。如果正話根據阿O所講，係咪真係嗰隻船唔係平時我哋坐開嗰啲大型嘅，即係好多人坐嗰啲，真係遊艇都唔定啦。好啦，就算係，我仲話都講啦，未必要咁貴噶嘛，可以平啲啊嘛。因為入到去，其實你都係行下嗰度嘅啫，食個嗰啲地方小食嗰啲咁樣 啦，魚蛋啊， 大粒蛋嗰啲咁樣，係咪覺得魚蛋係真係用嗰啲深海龍等整嘅呢，又唔係㗎嘛，用返普通嗰啲，咁呢一個嘅利潤嗰、那個利錢係咪真係高果龍呀，咁呢個大家諗一諗啦，除非你話是不是帶團那個真的好像 Kitty 那麼漂亮， 哦，那是的，啊，即回票價那 樣，啊，那就多多錢都給了， 好像 Kitty 那麼漂亮，哇，抵啊，我說了你們 不要這樣啦一早早 Happy Friday 嘛， 哄你開心挺好 啊，那聲音如伴隨一切仿真，灯光已消失，而面前一片灰暗，终点竟这么的近，安稳的家转眼失衡，一呼再一吸，重步求生，那路向终于到出口，而大门都已锁上，可想到转身一看，找到一线微闭的窗，仍能攀上。世界稳定了，等于开展新气象。Yeah， 末世中尚有窗，连系着身的境界不曾遇上。世间有不变的魔法，分解后总可转化，为进化一刻，在这轨迹里一再公转，从错开的惊叹。Flipping through the gram, be like bad news daily. People been hurting and they feeling crazy. 西方逢尹谦的 A New Day， 时间就来去到早上的八点半钟。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这样的，吹强风程度的北至东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稍后会转吹偏东风，海有大浪和涌浪的。室外气温现在22度，相对湿度 57%， 留意的是3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在都是生效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教育局宣布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和智障儿童学校今日停课。社署劝喻市民不要送仔女或者屋企人到幼儿中心，提供课余托管服务的中心、长者服务中心或者包括庇护工场、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综合职业训练中心和展能中心在内的日间康复服务单位。不过社署说，各中心在其正常办公时间内仍然会继续开放给有需要人士，市民可以先同中心或者服务单位联络。英国政府表示，有资格申请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香港人和亲属可以申请特别签证留英。英国外交部说，持有这款签证的人士可以在英国入学，并在符合英国雇佣法例、拥有合适技能和资格之下取得任何工作机会。所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持有人和通常居住香港的家庭成员都是符合资格申请这项签证，未有设置限额。

秀茂坪到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挤塞，龙尾就喺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排到去丽城花园。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屯门角。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车龙喺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喺马料水。另外提一提大家啦，由于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咁渡轮呢就是马来往马料水至到塔门的渡轮服务呢已经是暂停啊，来往马料水至到塔门的渡轮服务已经是暂停。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我是 Lazy Lion。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电视节目演艺盛会呈现法国巨石林户外演奏会。 大家有没有想过在法国巨石林这么特别的历史遗址演出会是什么感觉呢？塞尔维亚小提琴家赖道洛域奇带领一众演奏家去到法国巨石林举行一次户外演奏会。不如你们都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一种田园气息。 演艺盛会法国巨石林户外演奏会，星期六晚11点， 星期日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这些什么来的？ 我怎知道呢？ 那这些又是什么来的？ 我怎知道、啊、 问他呢。 晨光超新星， 今日晨光超新星啊！晨光超新星咧就有呢个啊黄星星啊 ，Hello 大家好， 大欢迎你啊黄星星，那个黄星星， 即系老土一嚟话 Hello 大家好，最憎就系呢啲咁样嘅开场白，咩叫 Hello 大家好啫？ 早晨啊！ 早晨咁啊，点知而家系人都知道早晨啦、啊？因为大家好，你即系点啊？平时话大家唔好咁样啊？ 唔系 ，Hello， 大家唔好咁样啊？ 大家都好好嘅。 嗯，好啦，今日有啲咩介绍？因为阿黄星星同学咧，佢就会每一次都会介绍一啲我哋可能喺我哋嘅眼界里边遗忘咗嘅一啲新产品。 系 咁，睇下佢嗰种嘅新产品会唔会有啲即系出人意表嘅成绩嘅？ 系啦，咁我今日要介绍咧，其实我主要系家品篇先嘅。 好啊， 你大。你大胆啊！嘉宾边，你知唔知边个坐在你对面啊？唔系我啊， 我知道啊，所以我 Kitty 拎过嚟嘅。 崔杰彤喺度，佢系咩啊？厨房达人嚟噶嘛？ 唔系达人，但我就真系成日留喺厨房嘅。 所以咧，我就知道 Kitty 成日喺厨房整嘢食啦，所以专登带过嚟俾 Kitty 睇。 哎呀，你好有心啊！嗯、但系咩嚟噶？ 呢个咧，我叫佢做半自动打蛋器啊。 点用啊？ 系啦，咁点解点用嘅呢嚿嘢咧？ 你形容一下先。 嗱，咁佢其实同一个打蛋器系冇分别嘅。 个样啊嘛。 个样系完全冇分别嘅，但系佢嘅用嘅手法咧系唔同嘅。咁我哋以前咧见个地拖咧，而家新嗰啲地拖咪揿落去，佢就会自己转嘅。 系系系。 咁呢个打蛋器其实嘅做法都系一样。 嗱，俾个打蛋器我睇睇先。如果大家唔系好明白我哋点样形容呢一个产品咧，不妨去我哋嘅面书专页嗰度望一望啊，我哋摆咗上去啦。咁首先咧。佢表面上即係當然啦，好輕身，雖然佢係金屬嘅產品，好輕嘅。咁佢一個頭咧就比較粗身少少，好似一個手柄咁樣啦。跟住中間咧就有一條好幼嘅鐵通，好幼啊，真係好幼啊，好似一支原子筆芯咁樣啦。咁跟住個尾咧就係見到一啲傳統嘅打蛋器嗰一類型 嗰個手把 咁樣嘅設計嘅。咁擺到嘅時候， 有咩咁特別呢？ 因為咧佢有啲唔同嘅，就係、是、咧我哋平時打單氣咧，我哋要隻手係咁發噶嘛。咁、有時候你發得多嘅時候，隻手腕就會攰啦。咁、但係呢個唔同嘅， 你有試過咩？ 我有試過㗎，以前我有幫屋企煮飯 嘅。你整咩啊？整咩啊？ 打碎蛋咯。 打碎蛋要打到隻手腕都痛咁犀利。 細個攰啊嘛，成日都打之後，屋企人就話唔得啊，你發多陣啦，你發多陣啦。 你小心啲，你睇下崔傑彤嘅眼神，你已經有啲唔係好順利啊， 已經有啲鋭利啊， 小心啲啊你啊。 咁呢嚿有啲咩特別之處咧？就係、是、我哋唔使攞隻手腕發嘅。係。咁我哋只要擺喺嗰隻碟度，然後上下推。系啦，咁佢就嗰转咧就会自己系咁转噶啦，佢下面嗰个打蛋器嗰、那个部分，咁佢原理咧就系、是、当你揿落去嘅时候咧，上面有少少螺旋形嘅哈纹咧，咁就会令到佢自己受力嘅时候就会自己转圈啦。咁当你快少少揿落去嘅时候咧，就会有一个电动打蛋器嘅 效果啦， 效果啦，冇错。 你肯定电动打蛋器嘅呢个效果。 有啊，我真系有试。 你有冇见过电动打蛋器嗰发嗰个快嘅转动系点样？ 嗱，呢个就要睇下你啦，因为咧电动打蛋器系有得较快慢噶嘛，正如你个人都可以较快慢。 你试下最快系点啊？ 最快得啦，你睇下。 嗱， 我哋可以听你啲声嘅真系。系啦， 你觉得啲听众会听得出嗰个分别喺边度咩？ 好似切菜咁嘅声。 阿超新星， 其实咧，阿超新星呢、這、一个诶，佢、叫做半自动打蛋器啦、其实都系要用只手去到操作啦，系、啦，咁佢平时咧我哋打蛋就系、是、圆圈咁样打发嘅，咁、但系而家佢呢个动作咧变咗上下咁样咧、我自己反而觉得难啲发力、啊。 嗱、你真系大件事啦，你真系大件事啦， 唔系，你哋同唔同意先嗱？即系。打手腕咁样，平时打蛋圆圈咁样发嘅时候咧，其实你系上面即系手腕啊、手臂都可以用到力啊嘛，咁、你就会即系控制得快啲啦。但系而家佢转咗方式，去到用呢个半自动嘅打蛋器咧，就系、是、上下、啊。 嗱、呢个咧再形容多少少咧，其实咧正话讲咗一个好粗身嘅手柄，中间系条铁通啦。佢而家呢个咧运作咧就好似嗰啲气泵嗰啲咁样。 系啊， 你揿落去咧，佢就缩短咗，然之后下边就开始转动啦。放翻手嘅时候咧，佢就反方向再转动。如是者重复呢个动作嘅话咧，佢就不断转左转右，转左转右，咁、就可以达成呢个发蛋嘅呢个效果。 冇错啦，你想转快啲就俾大力啲、如果你想转慢啲，慢慢嚟咧，佢就会自己转翻慢啲。 好啦，咁呢个产品就系咁样用啦。我真系再问一次啊，崔杰同厨房达人啊， 唔达 人，你觉得呢嚿嘢 厨房常人啦、啊， 你会唔会用啊？ 因为我自己咧，一系就用普通嗰只打蛋器，一系咧用电动嘅打蛋器。咁呢个介乎两个之间，我就觉得有少少尴尬嘅、但我觉得都得意嘅，因为咧我哋将呢一个嘅工具咧摆咗上去 面书啦。 咁啊，见到有啲听众话，我都有用呢、這个、啊，好嘢喎、啊， 介绍得唔错。 正话阿崔杰同埋有啲尴尬，我即刻望一望阿星星咧，咁佢就同佢嘅反应一样啊，开始有啲尴尬咁样。好啦，快手讲埋另外一个啊。 好啊，另外一个咧，我哋。叫做系普通嘅茶壶，但系佢有啲咩唔同呢？就系佢有分上下格嘅。 佢成日都007咁样，你冇睇佢，你冇睇佢样。 佢表面上 系一个茶壶，但系佢系一个打蛋器。 其实系一个尿壶。 因为我成日平时介绍嗰啲都系好普通，但其实好特别噶嘛，入面啲嘢。 好，点特别法咧？呢、這个 佢就分上下格啦。咁平时我哋冲茶嘅时候咧，即系我哋都会上面系茶格，下面就系普通茶啦。咁呢个咧，佢就分咗上面、下面咧。上面咧就系、是、当你冲完茶之后咧，嗰啲水咧系唔会跌落去下格度噶。 咁去咗边度咧？ 佢就会 keep 住喺上面嗰格嘅。 吓、啊，咁咪浸住，咁咪好溶咯。 系咯， 系啦，佢就系浸咗一阵先。咁然后咧，呢度有个红色掣嘅。 系、 就当你揿红色掣嘅时候咧，佢啲水咧就会喺由上格射落去下格度。咁、就会令到咧，你就唔会摆嗰个茶叶喺握住喺度，咁就唔会令到佢涩咯。 哦， 系啊，你平时嘅时候可能就会冲茶咧，你啲茶叶就会同啲茶一齐噶嘛。 你笑咩啊，钟哥？ 我真系谂起系罗家英。文生， 你呢支咪古惑的枪， 攞你命3000呢个。 唔系，但系我想话咧，呢一个嘅设计其实好耐噶咯。 呢个系咯， 唔系，但系呢个佢 深水埗啱啱出系嘛？ 唔系，佢特别系多咗个掣啊。 呢个咩掣啊？呢个五掣。 好啊，我哋多谢晒阿星嘅介绍。 嗱，即系话俾你听啦，我直话都讲啦，如果你今日讲得好咧，你就话，哎，钟哥教我好多嘢。如果你做得唔好咧，你唔好话识我啊，知唔知啊？ 咁今日钟哥你觉得系点？ 你走先啦。 分贝的发烧，我先开口，掩盖不住我心中的激动，这浪漫的故事于是发生。城市里每种车声、人声、哭声、笑声，填满了生活每秒每分，路程、人生，闭上双眼，你用心去。伤心的动静，就连我发丝都悦耳深情。无二赫兹的冷静，在深海里。 49分 Michael C 的对频之间。每朝六点到十点，梁永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香港电台第二台。在直播室咧，呢一刻有 Kitty 啦，有 O 同埋小白喺度嘅。 系早晨啊， 各 位早晨，各位听众啊吓。咁啊，咁啱我哋三个咧，其实都系驾驶人士嚟嘅。 嗯。 咁啊，有一个我自己都觉得咧，好想同两位拍档或者咧，如果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系咁啱有驾驶人士嘅话咧，都可以留意一下。嗱，其实最近咧，房协辖下大部分嘅停车场出入口咧，啊，计划增设一个咧叫做嗱，首先讲咗呢个先，就系车牌识别系统。 嗯。 咁啊，部分咧都已经启用噶啦。咁我自己都觉得几型嘅件事。咁啊，月租嘅车主咧，即系无需再每一次咧就泊车，即系泊卡就入去呢一个停车场， 哦、 因为佢有个车牌识别啊嘛。 系， 譬如个车牌 A B C D E F G 咁样啦，咁长嘅，咁佢哦离远见到你咁长嘅车牌咯， 自己開閘，你入去啦咁樣，白沙咁樣。 其實我見有啲商場都已經有， 係啊，有啦有啦。 入去嘅時候有個顯示板顯示你幾多點入去，你個車牌幾多咁樣。 冇錯啦，咁啊都相當之唔錯啊！呢啲嘅即係叫做新嘅科技，令到我哋嘅生活咧就舒更加舒適啦，係咪先？好啦，咁啊喺個停車場入邊咧有好多唔同嘅服務嘅，咁啊簡單啲就係譬如揾車位，有啲綠燈、紅燈咁樣，大家可以知道邊度有車位。 有時唔準嘅都係嘛？ 我都覺得係。 不過離遠見到綠燈嘅即刻 好開心衝過去啦！ 有嘢喺度嘅， 因为嗰啲 sensor 好似话有啲设计师话，唔系设计喺中间嘅，咁有啲车身短 短啲，或者有啲矮啲嘅， 系啦， 都会有呢个问题。 可能就系、是、啊，其实真系有架车喺度噶，不过就啱啱上边依然系绿色咯，个眼 灯。大家不妨试下留意一下，如果即系停车场入边会唔会有啲两座位嘅车，如果霸住咗喺度嘅，上边嗰盏系咪红灯？ 哦，系，即系有时会俾佢误导 咗， 误 导咗， 系啦。咁啊，停车场或者有好多唔同嘅功能噶。咁除咗頭先講嘅，譬如揾車位嘅燈仔之外啦，仲有一啲咧就係充電嘅功能。咁、充電功能特別咧就係我自己就並不是係揸電動車嘅，咁但係都有越嚟越普及啦。我覺得電動車，因為我哋駕駛嘅時候見到路邊都有好多即係用電池電能嘅車啦，係咪先？咁都即係真係目測見到越嚟越多人用嘅時候咧，喺停車場亦都就係叫應運而生，有好多叫做專係俾電動車嘅停車位啊。咁啲停車位咧就我哋同我哋都係普通車嘅車主一樣嘅，入到入去俾錢，跟住咧就佢哋就可以另外多一個 service 咧，就係可以插電啦。咁我而家問咗好多朋友咧，佢哋都話：喂，嚟緊都諗住換呢啲嘅叫做電動車啊！ 哇，咁富貴！小白，你啲朋友全部谂住换电车， 你啲朋友仲富贵啦，揸紧添啦。 唔系，但系我成日听人哋话咧，电动车嗰啲充电先系棘嗰个位，即系你俾钱买贵都算啦。 系啦， 但系因为你平时要充电噶嘛，咁我有睇过之前好似上年嘅一个报道啦，咁佢有统计过，即系全香港嗰啲插电位啊、充电位啊，同个车嘅比例系几多？你哋估下几多？ 好少啊，好似十架车入边只系得两三个位可以充得到咯。 系啦，系啦，就你啱啦，就系五比一啦。但系其实即系纵观翻其他地方咧，系一比一，甚至有啲地方咧系多过一个。 多过梗系更加好啦。 系啊， 咁你冇得充电咧，又系好麻烦嘅。 冇得充电咧。你冇得去油站啊，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啫。嗱，我哋譬如慣咗去揾油站嘅人就會明白咧。咁但如果你話換咗電動車嘅，可能你屋企自己本身已經裝咗一個裝置，譬如我住村屋嘅，咁你可以額外付費，咁你喺屋企外牆嗰度加裝一個電嘅叫插頭咧，咁你可以直接喺嗰度插電啦。咁如果你話唔係嘅，咁喺邊度插？可能係屋苑入邊會有停車位啦，或者商場會有相應俾充電嘅停車位啦。嗱，不過有陣時好似一啲叫普通車嘅車主咧，即係用汽油嘅車主咧，佢哋駛到入去商場入邊，咁啊冇位嘅時候咧，佢哋有陣時都會亂咁泊嘅， 唔夠膽泊啊！我譬如我唔知兩位拍檔係咪啦，即係揸到架車去，嗰個係電動車充電位嚟嘅，你。谂咗好耐，究竟拍唔拍埋去好呢？你知依家网上好发达噶嘛？可能就话影低你嘅车牌，系啦，公审你啊！究竟你依家唔系电能车，点解会拍呢个位咁样？咁我都好醒啊！我而家揸混能车噶啦，咁有一半都系行电嘅，咁即系如果俾人公审起上嚟。咁都係鬧一半啫， 罪不至死係嘛？ 係啦，鬧一半啫，唔好鬧曬啊咁樣。 我自己真係冇試過，我又覺得都因為知道嗰、那個即係設施咁不足咧，你都唔好意思啦。 係啦，我都會情願走多幾個圈，咁人哋真係有需要嘅時候，咁有得用啊嘛，即係做人唔好咁自私。 但總有啲係冇公德心嘅。 咁冇公德心嘅時候，咁點咧？咁又壓住咗人哋嗰個叫做叉電嘅位，點算咧？有冇啲咩辦法咧？ 除咗公審佢之外， 除咗公審佢之外啦， 呢個都已經係後話啦。係咯。你解決唔到當下，即係冇得插電，你之後公審佢已經係為道氣。 咁我哋都係旁觀者，或者最多都係旁邊學嘅啫。咁但如果你話本身嗱，例如房協方面，咁佢哋有啲咩方法咧？佢哋就話到話，會喺嚟緊嘅時候咧，咁啊加設一啲智能嘅收費系統。咁以譬如房協嘅市區重建項目嘅為例啦，停車場入邊咧有啲嘅叫做電動車嘅泊車位嘅。咁如果咧我哋呢啲叫做普通汽油車嘅車主啦，泊咗個車喺嗰度嘅時候咧。就會每小時咧就會收多$10咁樣， 係咁啊！唔係喎，但係電動車派入去使唔使每小時都俾$10啦？ 嗱，佢就冇講啦。咁電動車 呢個係要嘅喎，我睇到，所以咧我睇到呢個 即係當你電動車咁收咁收錢， 唔係係啦，電動車同埋普通車都要收錢，即係佢唔係話佢知，即係佢個 sensor 咧就係 sense 到你個車牌嘅啫嘛。咁佢系統就係你泊咗入嗰啲位，咁佢影低咗你的車牌，到你出閘嘅時候咧，你就要嘟。 都八达通俾钱噶嘛，咁就每个钟就加多10蚊，咁所以无论即系佢，但系佢唔会分到你嗰架系电能车定系普通车噶嘛，所以其实呢个收法系划一嘅。咁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是，你如果系想唔俾嗰啲即系普通汽车去泊咗个位，咁你即系似系 penalty 系一个惩罚啦，咁佢哋俾钱就正常啦。但原来咧， 我揸电能车，电能车惩罚埋我噶嘛， 系啦， 我 依家 件事系咁样啊，原来 呢个就系嗰个吊诡嘅地方啦，系啊，嗱，但系有人咁讲嘅。即系咁，咁你充电俾钱咯，当咁样。咁、 啊、 但系咧，我净系作为一个驾驶者咁样去谂啊。咁如果有啲地方差电系唔使俾钱嘅，佢呢度要十蚊，即 系 加多额外收费10蚊一个钟嘅。咁我就算入咗嗰个停车场，我都冇唔会泊喺嗰个位嗰度咯。即系我即系未，除非我完全冇电啦。 系，如果唔系，你就会选择其他嘅位啦。 咁到最后嗰个意念想即系 utilize 可以用得呢一个设施好。嘅原意咪更加冇咯，你明唔明白啊？即系嗰个措施同佢原本想达到嗰个目的系有啲违 背 道 而 驰 添啊！ 即系声音有好多嘅，有啲就会觉得咧，如果俾相同嘅价钱，譬如电动车嘅人咧，咁入到去停车场，咁佢又多咗个 service 喺度咁样，有啲人都会咁谂嘅。咁、所以你话公唔公平咧，就真系好见仁见智啦。 走吧，别留行李扫跑，重光之后没人用你灯泡，从未求善养，请你收好你银包，收拾用面做那黑泡，这生物极难管教，因我如何厚待到不见效，音乐近来就觉很吵，曾经亲密现时就似打搅，情话和誓约未把中和言意欢闹，那天珍贵都像新米，如今讨厌都像废米，来日你或会变，但我都没有福等这日，真心已不再剩下包装盒里面的你，要了共他嬉戏，谁还要留住你的吻，带走伤害，带走你的爱，我很骄傲，我不要乞丐，能力求恋爱，情愿全不爱，可爱的你，可恶的你，也掉进垃圾袋，去吧，擦冷也别留下，别再扮愤怒对着我碎掉一个吉他，曾经珍贵都像新物，如今讨厌都像废物，谁又要为了爱没有泡沫自创没原则，迁走这关系人面 Janice 卫兰带走你的垃圾，早上9点。 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64、55和61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北至东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稍后转吹偏东风，海有大浪同涌浪，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晚上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27度，展望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海有大浪同涌浪，下星期初大致天晴同干燥。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55%，三号强风信号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龙翔到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对开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挤塞啦，排到去天马苑，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北架山花园咧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影响到去荃湾挤塞啦，龙尾去到天马苑。喺港岛方面啊，东区走廊去柴湾啦，近住泰安街咧慢线都系有坏车，咁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泰安街咧系慢线有坏车嘅，咁而家车龙咧已经排到去太古城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排到去尤丽村，而大榄隧道受到较早前嘅屯门交通意外影响啊，咁虽然清理好啦，大榄隧道出九龙咧都仲系慢车嘅，龙尾排到八乡路。狮子山隧道出九龙交通正常，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啦，龙尾就去到收费广场。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啦，窝打路道去尖沙咀希福道一段慢车，而深澳平道去连德道方向宝达村一段都仲系挤塞。在新界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丽城花园；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扫管笏呢一段咧系挤塞嘅，龙尾排到去屯门市广场。咁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啦，扫管笏一段挤塞，龙尾屯门市广场。荃锦公路落翻荃锦交汇处都系塞，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咧，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都系塞嘅，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反方向大埔公路去回大埔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这一段都是塞，咁而家龙尾就去到美林村。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老公，今日陪仔仔参加朗诵比赛，佢攞得亚军咋？ 咁叻啊！我好满意啊！ 我就觉得可以再好啲咯，不如揾个老师再操下。 令到亚军，表现已经好好啦。性格能力人人唔同，父母应该引导子女发挥所长，最重要系佢有兴趣。你睇，自从参加咗朗诵比赛，佢成个人自信咗啊！ 咁又系， 成长非比赛， 孩子需要爱。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早晨，星期五嘅早上九点零八分啊！投资 O2O 啊，好睇，同大家睇睇隔晚美股嘅表现啊！投资者咧观望啊，美国财政刺激方案咧谈判嘅前景啦，美股三大指数啦吓，咁啊继续上涨，咁啊道指咧升152点啊，收报28,363点啦，标普500指数升17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21点啊，咁啊你可能会话，哇，大家都将焦点咧摆喺啊呢个总统大选嗰度，冇错啦，准确预测咧上个月啊美股调整嘅摩根士丹利首席美股策略师啊，威尔逊咧就认为啊，美国大选咧恐怕咧会拖冧美股，到时咧将会系入市嘅好时机啊吓，而且咧认为啊发生嘅机会咧都会几大咁，咁啊威尔逊就咁样讲啦，威尔逊讲嘅嘢你又信唔信咧？应该就系啊星期五嘅焦点所在啦。 旅游都系转个弯就到， 晨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本地旅游站站停。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星期五早上晨光第一线嘅，咁我哋有一个叫做本地旅游站站停，啵啵啵。嗱，咁啊，所谓站站停啦，咁我哋都希望咧就喺大家香港入边发掘好多咧，就系其实我哋觉得非常之有趣嘅地方，而啲地方咧可能根本上就喺我哋屋企附近，或者我哋只系可能坐好普通嘅交通工具，都一样咧系可以好快脆咧就去得到嘅。咁啊，而家喺我哋嘅电话侧边啦，亦都咧就系邀请到我哋今日嘅嘉宾啊，香港观鸟协会嘅 James 啊，早晨 James， 早晨啊， 早晨嗱，今日咧我哋既然即系叫暂暂停啦，介绍一个地方都应该会系我哋几容易去得到嘅，系唔系咧？ 是啊，今日介绍嘅地方是一个市区嘅公园嚟嘅。 系市区喺边区噶呢个市区公园？ 喺港岛区咯。 港岛区嘅公园啊，暂时咧我谂到两个，第一个咧就系维园，第二个咧就系香港公园，系咪其中一个啊？ 系啦，今日其实想讲嘅咧就系香港公园啦。 哦，嗱，咁啊香港公园大家要去嘅时候就好简单啦。咁喺呢一个金钟地铁站、金钟港铁站一上嘅时候咧，就已经可以去得到。咁如果你话哦，我坐巴士嘅，咁喺金钟道嗰度啦，都一样咧会有好多嘅巴士站，大家一停咧，咁就可以上得上去香港公园啦。咁嗱，香港公园啦，我都即系好多人由细到大都会去嘅。咁啊或者会系有去过呢个地方，入边有好多譬如茶具博物馆。啊、我知道人工湖啊，系咪呢啲都系几值得介绍，定还是有啲特别嘅嘢介绍呢 James， 其实人工湖啦，或者其实公园里面嘅草地同树咧，其实都系一啲雀仔嘅，即系好重要嘅，即系生活嘅地方啦。 系， 咁我哋即系可能市区比较常见啲嘅麻雀啊，或者即系红耳杯、白头杯或者斑鸠嗰啲咧，都好容易喺市区公园揾到嘅。 嗯， 咁但系今日咧就想讲一只特别啲嘅雀仔咧，就喺香港公园都几容易见到嘅。 咦， 系一种鹦鹉嚟嘅。 香港公园容易见到鹦鹉，佢系常住喺香港公园，所以我哋即系普通市民去到都基本上。都有少少十拿九穩就見到咁樣㗎。 係啊，就算你見唔到佢咧，都應該會聽到佢哋嘅叫聲嘅，因為佢哋都幾嘈下㗎。咁但係佢哋就唔係喺個鳥籠入邊喎，因為香港公園都有個叫做遊德觀鳥園啦。咁佢哋裡面就養咗啲雀仔，咁我哋就唔係去睇嗰啲，而係睇籠外面嘅雀仔，就呢啲鸚鵡啦。 籠外邊即係佢哋係自由活動嘅，周圍飛 嘅 喎。 係啊，係啊，白色嘅一隻鸚鵡叫做小葵花鳳頭鸚鵡。 小葵花鳳頭鸚鵡，頭先聽你講話白色嘅鸚鵡啦，咁佢係有一隻喺呢度啊，定還是佢都有幾多會喺香港公園呢？ 都其實都好多隻㗎，不過就冇即係正式嘅數字啦。但係香港咧，其實小葵花鳳頭鸚鵡咧，全世界咧第二大嘅野生族群嚟喎，即係有嘅數量都唔少啦，佔全球嘅比例。 係咁啊，所以 咁啊，十分之靚嘅一隻雀仔嚟嘅，有白色啦，同埋有黃色冠嘅喎。 嚇哦，咁啊奇怪啦，點解我哋去香港公園咧可以欣賞到呢啲鸚鵡？無端端點解佢會聚集咗喺香港公園嘅咧？ 系啊，其实咧，小葵花凤头鹦鹉咧本身其实就唔系香港原生，我哋叫原生嘅鸟类嘅物种啦，而系一啲引入嘅物种嚟嘅。 系 咁咧，因为佢哋其实就系、是、即系鹦鹉咧，你大家都知道好多人会养嚟做宠物啦。咁咧，专家其实估计咧，第一批即系喺香港见到嘅小葵花凤头鹦鹉咧，就系、是、喺交易嘅过程里面咧，可能佢哋走甩咗。跟住咧喺香港即系又冇一啲天敌会食到佢哋。咁所以佢哋就即係喺繁衍咗下一代之后呢，个族群呢就越嚟越大越嚟越多咁样。咁反而呢喺佢原生嘅地方呢，即係喺印尼啦或者东帝汶嗰啲地方呢，因为啲人呢捉佢哋做宠物呢捉得太劲呢，其实就係即係佢哋已经係被人捉到一个极大嘅级别啦，喺呢个世界战保护联盟嘅红皮书里面，即係係十分之即係十分之危險噶啦，個族群即係、 即係好容易 有機會會絕種咁樣嘅。 哦，咁啊，香港仲可以見到佢哋好自由自在咁樣喺度唱歌咁樣啦。嗱，咁啊，但係我想問阿 James 啦，即係以你嘅經驗所談啦，因為你觀鳥會咁都有去睇過佢哋啦。咁如果我哋香港嘅一般市民去到香港公園啊，又真係見到呢個小葵花鸚鵡，咁我哋係佢會係我一定要遠觀啦，攞埋望遠鏡啦，定還是佢哋都會有機會幾近我哋人類嘅咧咁樣？ 當然遠觀就即係有時候我哋都即係肉眼都可以望到佢哋可能係啲木棉樹咧，大家都知道木棉樹就好高嗰啲樹啦， 橙 花嗰啲啦，咁佢哋就會食嗰啲花瓣或者花蜜啦咁樣。咁有時候可以遠觀啦，咁亦都有時候咧佢哋會落到一啲可能同我哋視線範圍好接近嘅，即係可能同我哋 欄杆欄杆咁樣會唔會 欄杆就少啲，咁啊，但係會可能喺啲矮樹啊，例如一啲即係公粉羊蹄甲啊，即係類似羊子荊嗰啲樹咧，去食佢啲果實咧，咁就可以近啲望到嘅。甚至其實我自己咧，去到香港公園咧，有時候都會中意咧，佢有個可以行上一個塔嘅位嘅，咁就可以行到最高嗰層咧。其實黃昏嘅時候咧，係 咪高過鳥瞰角嗰個位啊？ 系啦，系啦，鳥瞰角嗰度望翻落去成個香港公園咧，咁其實有時候你就會見到一兩隻白色嘅小葵花鳳頭鸚鵡咧飛嚟飛去，仲要嗌住咁樣，其實就十分之靚嘅，滑翔咁樣嘅。 係喂，我又八卦，你有冇聽過佢哋講嘢啊？即係講我啲人話咁樣啊？ 咁又冇喎，呢個真係冇， 呢個就冇啦。 唔係種種鸚鵡都會學人講嘢嘅。 哦，咁佢哋呢只咧就冇學到人講嘢啦。 系啊，甚至我有啲朋友可能住即系半山区啦，或者叫做即系港岛区嘅朋友咧，有时候佢哋会喺佢啲鹦鹉会喺佢哋窗台嗰度企喺度，朝头早可能喺度整下啲羽毛啊，咁样好得意嘅。 我都幾特別喎呢個，咁如果大家有機會可以去下呢一個香港公園啦，咁啊只要即係巴士又得啊，港鐵都得，咁啊去到咧就有啲小鸚鵡，咁啊大家咧就可以留意一下，咁亦都咧就幾好觀賞嘅嚇。有冇話我哋同佢哋觀賞嘅時候有啲特別嘅要注意咧？呢樣嘢要問一問先。 都係一啲一般睇雀仔嘅原則啦，我哋就唔好喂佢哋啦，同埋唔好驚嚇佢哋啦。咁佢哋都應該好即係好習慣人㗎啦，因為喺個鬧市裏面生活，但係係啦，咁都好耐啦，咁就所以我哋唔特別去驚恐到佢哋咧就得㗎啦。 咁大家明白啦，咁觀鳥就不喂鳥啊，就唔好諗住喂我攞啲嘢喂嘢俾佢食啦，咁佢哋咧會自己搵嘢食㗎啦。反而你喂得太多咧，佢哋失去咗自己嗰個本能，咁啊仲弊家伙。我哋谂住自己享乐去欣赏佢哋嘅时候，就唔好带俾佢哋太多嘅麻烦啦，吓，系咪？好，唔该晒 James 今日好嘅介绍啊，咁你下次再见啦，好唔好 ？OK， 好， 好，拜拜， 拜拜。 共你初初相识。那日暖洋洋，同去看斑马与大笨象，大树下又抱白绵羊，听鹦鹉的歌唱，共你彼此欣赏快乐，我俩共赏，求再与你相见已变做愿望，漫步骤雨下淡然尽望。鹦鹉的歌唱，难再与你相见，你他乡奔往，盼会有书信，我日望夜望，身边知己都咁样讲，只会心凄怆，我的心真的充满凄怆。自你迁居他乡，已经过了半载。你有兴趣，我对你讲一下近况。对你最爱那斑马，天天都去探访。离别你，那只畜生不悲伤，我每次都会抱抱那白绵羊。笼中的小鹦鹉不肯再歌唱。伤心的小鹦鹉，想起你不歌唱。 我是阿欧，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晨光第一线，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咧有刘生。早晨，刘生。 早晨，林慧，你好，你好。 啊，刘生你好幸福啦，有咁多笑声喺屋企。 系啊，我想祝啊个孙女咧，刘千柔咧10月25号咧就生日快乐，3岁啦， 即系后日嘅啫。 系啊系啊，咁啊身体健康啦，聪明伶俐啦嗰啲啦，听讲听话啦，咁啊同埋祝埋我孙仔都系啦，一样啦，都系身体健康啦，听讲听话啦。如果可以嘅话咧，就祝埋下个月我个女同埋我个仔都系生日快乐啦。因为佢哋两个都系下个月生日噶啦。 吓，嗱，你头先讲咗孙女就3岁啦，咁孙仔几多岁啊？ 孙仔都3岁10个月啦。 哦，即系相差都唔系好远啫，都好啱玩咁应该。 系好嘈啊！ 你而家就话嘈啫，你喺屋企可能同佢哋一样笑得咁大声嘅啫。公公定爷爷啊？ 两样都有。 哦，咁啊，好开心咯，两个名都已经做晒咯，羡慕死人、啊。 多谢多谢多谢。 知道你今朝早拣咗只歌想送俾佢哋嘅。 系啦系啦，顺便祝埋我老婆啦，祝埋佢持家有道啦，佢哋又保我哋啦。 系咯，跟住之后有下一代，然之后有下一代嘅下一代，好快可能又盼到佢大咧，又再四代同堂噶啦。 希望得啦， 一定得嘅。咁你自己最紧要咧 ，keep 住身体健康就得噶啦。 好啦，大家今晚咧，好啦，你哋晨光咧，全部人越做越好啦。 好多谢晒你电话， okay, 刘生，拜拜。 本周推介 两个女仔走埋有啲咩好讲呢，梗係讲情情塔塔啦， BB Rexa 再加埋 Doja Cat。 Jelly, jelly on a plate. Sunny side up, I got egg on my face. Waist trainer for a tinier waist, but I can't help it if I like the way food tastes. Hey, this is me, a woman in that car. 有很多电影咧就系俾小妹妹睇嘅咧，我哋话嗌做 chick flick 啊。但系呢一啲歌咧，我觉得俾小妹妹听，唔知可唔可以叫做 chick song 啊？呢个礼拜新打上榜占第8位 ，BB Rexa featuring Doja Cat。Baby, I'm jealous.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晨光追踪31。 早晨，早晨，时间咧已经去到早上嘅9:23，就嚟24啦。咁有啊 ，Cousin 罗启新， 喂，早晨啊，早晨啊，梁永章，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 ，Cousin， 有啲咩好介绍啊？今日 喂，今日咧就真系要留意一下啦吓。咁啊，今晚咧8:30啊，啊，咁你两位认唔认识一位女孩子叫谭琪琪啊？ 梗系认识啦， 系啊， 我哋寻日先播咗佢嘅访问。 其实咧都系一个邪动族嚟噶吓，佢、一个 rapper 啦。一个歌手啦，一个主持咧，一个 model 啦，同埋一个演员啦，基本上咧就系、是、出镜嘅嘢咧，佢都做咁滞噶啦。咁咧佢咧就系、是、你识佢都知啦，佢真系有阵时咧就系、是、好自由奔放噶嘛。好听叫大情大性啦，劲啲叫大癫大肺啦咁啊咩都够胆挑战自己噶。咁喺日常8:30咧，同佢整咗个新环节叫乐在其中啊。 有啲咩玩呢？ 咁呢佢就会邀请身边嘅好朋友，所以我问你呢就识唔识佢呢？你知道朋友嘅嘢係咪请呀、啊、请呀、啊、请到你哋㗎啦。咁一齐跳出个 comfort zone 啊。咁、其实呢如果你係做艺人嘅呢一大半年呢你都唔使跳出个 comfort zone 啊。因为基本上 comfort zone 会走咗。系啊，咁佢哋去体验另类生活啦，咁啊挑战下呢个人类底线啊，讲、到好劲啦。咁啊第一集咧，佢会做咩咧？佢就会同四个肥嘅朋友、哦。咁点解要约四个肥嘅朋友咧？啊，有原因嘅。因为琪琪咧就喺约佢哋咧喺荒岛上边咧挣扎求存啊。系啊。 嘉明。唔系呢个应该好睇喎，因为琪琪本身个人好开朗啊嘛。咁、因为其实呢啲真人 show 最主要就 系 睇真性情啫嘛。 系啊， 咁啊，琪琪应该就都好大胆，即系好即系大癫大肺啊，咁样大家会睇得开心嘅。 我就喺度谂紧啦，究竟佢哋喺荒岛上边咧有冇食物嘅咧吓？因为你知咧，我见到琪琪咧。见佢十次有三次咧，都系食紧嘢噶嘛，咁啊跟住咧，今次要约埋啲四个肥嘅朋友咧，会唔会真系咧去到嗰度冇嘢食嘅咧？咁、如果佢哋冇嘢食嘅话咧， 自己捉鱼啦。 系继续要播埋以下嘅环节俾佢睇咧，佢哋就会挨得好辛苦嘅。有一个咧就系节目叫做家常便饭啦，咁、就阿 Chef Eddie 啦，咁人哋叫做用心良厨。 点解嘅？佢 系啦，即系其实佢梁咧，可唔可以姓梁啦？咁佢咧就好用心咁煮嘢嘅。佢入咗行30年嘅，其实咧你一见到个样咧，就觉得好熟口面、即系经常都会喺啲港台啊嘅饮食节目里边咧，都会见到佢嘅。咁佢今次咧，哈呢、這个 fusion 正啦。阿崔杰彤，麻婆豆腐你整过未啊？ 整过啊，我试过用新猪肉整咯。 系啊，即系嗰啲其实唔系猪肉啦吓， 系啊系啊， 新泥新猪肉啦。咁咧虾多士你识整冇？ 虾多士我都识。 系啊， 你有啲咩唔识啊？崔杰， 佢就介绍呢个麻婆豆腐 配唔好食啫， 配虾多士 系 麻婆豆腐配虾多士。 咁佢系点啊？将啲麻婆豆腐摆喺虾多士上面啊？ 系啊， 哇，好野味喎！其实 究竟嗰个味道咧，配出嚟会系点样咧？咁样，咁啊，亦都会有下个星期食乜餸噶？哇，星期一啊，麻婆豆腐、虾多士啦，猪蓉炒西兰花啦，西芹鸡柳，其实嗰啲都系普通嘢嚟嘅。但系你对于一啲譬如话一啲主妇咧，啊，原来有少少窍门，又可以令佢好食啲咁样咧。你如果學咗咧就正啊， 系啊，呢啲要旁下身啊， 系啦，咁啊，譬如咧有另外一样嘢讲咧，就系话。喂，咁即系呢轮咧有啲咩好食咧？咁啊，讲乜讲物咧，就会讲下食鲍鱼。系啊，呢 咁贵啊，一讲就 嗱个问题嚟啦。吓嗰阵时咧拍嗰啲戏咧，譬如话嗰、那个女人啊吓，咁屋企咧就系、是、突然间咧即系唔掂，即系经济出问题，跟住啲人咁搞错，你经济出问题，你仲揸架靓车出嚟？喂，你冇理由佢突然间经济出问题，架车会变咗一架渣车噶嘛？系咪？咁点解你食鲍鱼咧？可能喺呢排咧收入啊，就要攞翻你平时收收埋埋嗰啲啊，不论系罐头啊、干鲍啊咁样。咁今次咧就会教大家点样处理唔同嘅鲍鱼啊。 我都唔知睇嚟做乜。 呢、這个我真系唔识啦， 一罐都冇，一只都冇。 唉，唔好咁谂，好快就有噶啦。 学咗先，好都好。 系咁啊，跟住咧，零距离科学咧就系、是、作别冰川啦。咁、今次咧冰川咧，大家就会。 睇睇阿尔卑斯山喎。 嗯， 即系我同阿钟哥细个咧就睇《飘零剑》噶。 飘零剑咯，阿尔卑斯山。 系啊，而家阿尔卑斯山阴公嗰啲冰川融化。 吓、嗯啊，即系唔似嗰个卡通片噶咯。 最恐怖就系咩咧？佢喺个雪山上边咧，突然间出现啲好大嘅湖泊啊！咁、 哦、 啊，根据啲卫星图片越嚟越大啊！咁有机会咧，突然之间咧就成个湖泊冧落嚟咧，就淹没隔篱啊嗰啲咁样嘅山谷啊，或者系啲村庄嘅，系、哦、啦。咁所以咧就呢样嘢，大家要谂下吓、 嗯。 好啦，今日啊，你哋食嘢就好叻啦，即系可能条脷咧就好分到唔同嘅食物啦。咁、 嗯、 但系咧，譬如话食紧嘅肉。食嘅鱼系咩鱼嚟？你又知唔知嘅咧？ 哇，真系唔知道，尤其是咧整咗啲鱼块啊，或者咧炸咗嗰啲咧，你真系唔知道里面佢用咩鱼噶。 一定分到嘅鱼有鱼味噶嘛，鸡有鸡味咁。 系啦， 就系咩鱼味咯？ 系啦，即系可能咧，如果你识阿文文婆三姑，就同佢问下咧、嗯，喂，我食紧呢条鱼系边个嚟噶？咁样。 边个？ 但系咧，啊，原来而家有一样咧叫 DNA 条码。 系。 系啦，咁每一种生物咧都会蕴含住一条咧，就系佢嘅 DNA 条码嘅，咁、 哦、 就可以咧，即系从佢条码里边咧，就可以咧鉴定出咧呢、這个生物咧究竟系人系鬼系龙系蛇啊！咁、 哦、 你话到时咧呢、這个海关咧有咗呢啲咁嘅科技咧，吓你想呃人好难啊！ 唔该晒，吉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有报道话，两蚊搭车优惠措施门槛由65岁下降至60岁，或者会因为经济环境而搁置或者系延后。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强调，如果报道属实，他感到愤怒。七月的时候，民建联曾经和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会面，对方曾经说大约今年底接受市民申请，出年推出措施，但如果现在刹停，反映政府没有口齿，促请政府解释。郑永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有关措施并非新政策，只是简单调整年龄的门槛。如果涉及长者八达通有滥发的情况，政府就应该去处理。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麦美娟在同一个节目说，有关报道已经有几日，但政府一直未有回应，令民怨发酵，形容是不智的做法，促请政府尽快澄清和交代。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中国和德国正是走向超级大国的地位，而美国和俄罗斯主导世界重要议题的时代已经过去。普京出席一个智库的视像会议的时候说，就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而言，中国正是积极朝着超级大国的地位迈进，德国亦都向同样的方向前进，美国以及英法等欧洲国家的作用已经减弱。普京说，如果华盛顿不准备和莫斯科讨论全球性问题，俄罗斯随时准备和其他国家展开讨论。美国和俄罗斯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出年2月到期，美俄代表今年6月开始举行几次的谈判，讨论涉及延长条约的问题未取得实质进展。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警告，俄罗斯黑客近日是试图入侵美国十几个州和地方政府的网络，至少从两个伺服器上窃取数据。官员并未提及黑客活动造成任何的损害，说没有证据显示事件影响到任何的选举或者政府活动，但说有关的黑客组织得到俄罗斯赞助，似乎由2011年就开始运作并从事间谍活动，目标包括美国和欧洲的能源公司、电网运营商、国防和航空公司。美国情报官员早前说，俄罗斯和伊朗试图干预大选，其中伊朗向美国部分选民发送欺诈电邮。财政部宣布对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内的5个伊朗实体施加新的制裁。

最好的了。咁我記得我派上台啦，冇成績。記得有一次承受嗰啲壓力咧係好癲嘅，即係我啱啱宣布我同太太要結婚，我要上台喺會展好多人睇嘅，咁我公司嘅人就同我講你上台一定要俾心機做，哇咁樣行上台唱歌仲點講 enjoyment， 即係你係會有好大嘅壓力。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香港電台第二台黃耀祖音樂說說故事。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咏琪。 今朝我想讲留言。有冇留意我哋好鍾意留言，即係你喺分享平台擺一个 post 出嚟，其他人寫低三言两语抒发己见，呢啲称之为留言。你鍾意淨係寫低自己意见，还是会睇埋其他人嘅留言？晨光第一线新组合启动之后，好多朋友喺面书留言，所以呢个礼拜我都好忙，忙于睇下大家有啲乜嘢讲，有赞亦有弹，好多中肯嘅意见。所以我哋每日完节目之后都会喺镜天见，即时作出节目嘅修订。不过亦都有啲解读唔到嘅留言，例如我从来冇听过佢做节目都唔好听嘅。如果从来冇听过又点知佢唔好听呢？另外听得最多嘅係话我鍾意以前。其实我好明白大家嘅意见。每个年代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主持，属于自己喜欢的风格。其实我想的东西和每一位听众都一样，我都有自己的喜爱。陆 Sir 咳神棚仔铁三角的神光，梁继张司浩领军的风骚，没人可以取代，亦不应该被取代。因为主持人个个也不一样。无论我在风骚快活人、开心日报，就算现在在神光第一线，我想的只是想做好每一个节目，做好自己。希望听众听完之后充满喜乐，不是听完之后充满怨气。如果以后大家觉得晨光第一线好听，是因为这四个小伙子做得好。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节目不好听，我觉得是我的责任。你可能会说，你是不是扮大佬啊？如果你说我扮大佬，多谢你们给面。我真实的年龄其实已经是一个大叔，的而且确我要扮先可以做一个大佬。过多两年搭车我都可以给两蚊，现在只是尽我的本分，令到这几位年轻人可以同大家一起成长。我不擅长讲激进的说话，因为我喜欢讲激励的说话，希望大家可以充满正能量迎接每一日。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三个小山丘仿佛降，躲不开这生存欲波，近多少海水知清楚，怎给这一生反驳。 厨房星期五 special， 饮饮食食大字典。 有咩飲飲食食，有咩大字典，你要查字典咁嚴重啊？ 係啦，嗱，星期一至四咧，好開心啦，分享咗啲食譜啦，咁啊，見到啲同聽眾咧，有啲話有興趣試下整噶嘛，好好嘅。咁啊，星期五咧，我就諗住今日開心啲啦，未必個個都想煮飯嘅時候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飲食嘅資訊啊，或者有時候咧去到一啲大型嘅超級市場啊，出到去餐廳食飯啊，都會令到你見到一啲食物個名。唔係好知佢係乜，就搞到唔夠膽嗌或者唔夠膽買噶嘛。咁啊，所以咧就諗住星期五嘅時候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啲知識。咁啊，第一日咧就講一下呢個芝士。 芝士 問一下鐘哥同埋阿 O 有冇試過喺啲大型嗰啲超級市場，佢唔係好大個 counter 賣林林種種嘅芝士啊、ham 啊咁樣嘅？你哋有冇购买习惯嘅咧？ 冇习惯，但系我有购买嘅，好简单嘅啫。我买到佢就系得两种形容词嘅啫， 系 软啲定硬啲啦，臭啲定冇咁臭。 咁你系拣边只咧？ 就系软啲同臭啲。 哦，原来你嘅口味系咁样。 我即系你中意食 blue cheese， 类似 blue cheese， 要软啲臭啲， 重口味嘅中哥。咁阿 O 咧， 我系中意高达嘅， 系。 我女女外外除咗模型，我中意砌高达，我芝士都要食高达芝士。嗰个芝士好似系荷兰一种比较出名嘅芝士咁样。 我自己咧就中意食啲软身啲，同埋唔需要太浓嘅，即系淡淡地。 哦，反而系。 系啦，所以今日咧就介绍呢两种咧，其实个样好似嘅，而大家亦都成日接触到嘅，就叫做 mozzarella 啦，同埋 burrata。 大家跟我读一次啊 ，mozzarella。 mozzarella。 Burrata， Burrata， Burrata 就是 B-U-R-R-A-T-A 啦。咁其實呢兩種芝士咧，你去到超級市場見到買嘅時候，佢哋個樣係好似嘅，你未必分得到嘅，都係一個白色嘅波波咁嘅形狀。咁你去到嗰啲 counter 咧，見到佢可能有啲係獨立包裝，或者咧用水浸住 波波嗰啲咁樣啊嘛。 係啦， 呢啲呢兩種芝士好少愛嚟齋拍嘅，通常愛嚟煮嘢食嘅喎，係咪？ 係啦，其實咧佢就有好多用法嘅。咁啊呢兩隻咧都係半軟嘅意大利芝士。咁 mozzarella 大家咧可能熟悉啲就因为喺pizza 啊，喺一啲唔同嘅菜式上面咧都会揾得到嘅，就用牛奶啦同埋水牛奶去到制成。咁呢个大家都可能要知道，因为有时候买咗啲芝士翻嚟咧，先至即系唔知道傻下傻下，原来系羊奶嚟噶，咁样自己接受唔到嗰阵味。咁你就要知道哦，原来呢种芝士系羊奶做啊，定系牛奶做噶啦。咁而我今日咧最想介绍嘅咧就系呢个 burrata， 即系呢个。布拉达或者布拉塔芝士 有咩咁特别啊？ 嗱，佢咧可以话系一个 mozzarella 嘅进化版，虽然个样咧都系一样，即系白色波波咁样啦，但系佢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佢切开咧佢会爆浆嘅。 哦， 系啦， 咁得意？ 系啦，佢里面其实咧点解会有佢嘅出现呢？就系因为原来整 mozzarella cheese 嘅时候咧，会有一啲芝士碎咧剩低咗嘅。咁呢个 burrata 咧就系外面都系 mozzarella cheese， 咁咧佢点样做咧？就系水牛。奶啦，經過乳化分離之後咧，就將佢攣成一個形狀，就好似 流心奶黃魚， 係啦，你當係一個好似包， 就係咁樣形容啊， 就應該咁樣一切開，跟住有啲 係啦，流心奶黃。佢咧就攞嗰塊皮咧嚟到包住裡面咧，就係一啲新鮮嘅 cream 啦，同埋就係嗰啲芝士碎喺度啦。咁所以咧，佢就形成咗個波波嘅形狀。你一解開佢咧，佢就會流咗啲 cream 啊，流咗啲芝士出嚟咧。咁你就會覺得好似有兩重口感啦，即個外皮就煙煙韌韌咁啦，裡面咧就會流心。 但食嘅時候好似好煩咁樣喎，爆漿。 嗱咁，所以好多時你出街見到，譬如有啲沙律咧，佢話係 burrata salad 咁樣，咁就其實喺個沙律上面咧，佢會切開， 切開咗， 係啦，好多時咧佢會俾你切嘅，即係一個即係俾一個客人切啦，一個波波，咁你自己咧就擺到去你個台嘅時候咧就切開，咁佢就流出嚟咧就撈埋其他嘅食物一齊食咧，淡淡地嘅芝士味係好香嘅。咁我頭先阿 O 又講，喂，好似好多時都係見佢喺譬如喺湯啊、喺意大利飯啊咁樣，會唔會自己食咧？原來呢個 burrata 咧，如果你中意食芝士咧，真係可以自己試一下，就咁一個食。點食法呢？就係佢好簡單嘅啫，加少少橄欖油，然後咧加少少鹽，同埋加少少黑椒，咁咧切開佢嚟食咧就已經好好食噶啦。 啊，加咁多嘢啊！ 但係呢個咧係要室温食嘅喎，係啊，呢一種芝士通常都係室温食嘅。咁同埋佢因為比較新鮮啦，咁當然你買咗翻去就唔好即係等喺雪櫃。我下個禮拜有 friend 嚟啊，先至招呼朋友啦。咁啊最好唔好嘅。咁呢兩種芝士咧，其實都幾常見嘅喺餐廳。咁啊，大家認識咗佢咧，就唔需要驚咗佢啦。 跑都似大道啦，好好衬衫。今天开始我不再上班，喧哗的街要踢足去行，声音沙哑打一个喇叭都似大道啦，敲敲吉他，然后唱出新风格，大人为何暴躁，上班擦去砖瓦养青春发芽，开一束花当交了税单，给沉闷发出风的炮弹，谁未够胆侧边界推一下，大人为何暴躁，我问得暴也好，成长脱轨了或悔恨之后，地球灭亡就到，温室化作半空， 听紧有黄言嘅《迟起的鸟儿有虫吃》， 我的享乐时代。 而家冇得去旅行啦，咁啊，阿钟哥同阿崔杰同埋其他香港市民真系好难啊！咁你又要隔离十四日，跟住翻嚟又十四日，咁加加埋埋都已经 好 成个月啦，咁样 咪啱一个假期咯。 就是隔離 一家嘅，係咯， 係 喎，去到住十四日，翻嚟住十 四日，啱啱好，啱啱食到兩邊嘅美食， 係啦，一個月 啊，呢個都有一個方法啦嚇。咁但係如果香港好多朋友都中意去日本嘅，或者去九州福岡嘅，咁其中一個嘅旅遊點咧，咁就係一個叫做河內紫藤，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其實之前咧曾經出過一啲新聞報道，就話呢一個建立於昭和年代嘅河內紫藤咧，咁佢入邊喺九州嗰度，佢有條隧道。100米长嘅隧道，咁啊好靓噶！佢嗰个隧道咧，系一条隧道入边咧，佢就有齐晒嗰啲紫藤花嘅。咁啊，紫藤花咧就好似一条隧道嘅，上面挂住好多葡萄咁样嘅。咁啊，就好细粒、好细粒嘅花都系啦。跟住喺度行嘅时候咧，哇，个感觉咧就哎呀，好舒服噶，好浪漫啊！好多嘅紫色咧喺成条隧道嗰度铺满晒，无论你上边、左边定系右边咁行过去，咁啊好靓啦咁样。咁日本嗰度咧就系一个要收费嘅公园嚟嘅，咁但系就唔系话好贵，咁所以大家都去到每逢四五月嘅时候就好中意咧，去到一个几大嘅特色。同埋日本咧都将即系全日本头30名嗰个叫旅游点咧，定咗呢个河内紫藤咧系其中一个。 小白，你有冇亲身去过？ 我冇、 你都冇。 这个我冇去啊，即系次 schedule 都唔啱咧，我都未去。但系其实好容易去嘅啫。 其实都几怕嘅，即系佢好靓啦，你见到啲相，但系因为好多人去嘅时候咧，唔知道影唔影到自己心目中嗰张相咧。 所以话女仔。即系女仔，你谂嘅就系谂住去嗰度打卡， 系啊。 咁我谂嘅去嗰度要感受一下嗰种气氛， 唔系打卡之余都感受嘅。 喂，日本呢个咧，即系河内只能佢同时 serve 到两位。 因為你可以感受到佢嘅氣氛。 哇，好好喎！ 但係咧，其實由於佢唔係好貴嘅咋，其實講幾十蚊入場費嘅咋。好啦，咁但係咧，佢就滿足到 Kitty 喎。咁你因為你太多人啦，你又影唔到相嘛。 係咯。 佢入邊係限聚令嚟㗎。 哦。 即係佢係會限制嗰個人數嘅。咁當然你話如果呢一段時間真係嗰個限聚令，就係因為嗰個新型冠狀病毒就佢今年都冇開啦。咁但係以前佢都想大家影啲靚相嘅。咁所以佢都會限住入邊嗰一百米個隧道嗰個人數，即係佢有時會有啲相應嘅措施推出嚟。 因為其實佢整得個隧道咧，就係想你可能影個相嘅時候，即係長長都影到嘛。 係啊係啊。 咁如果你後面全部都係人嘅，咁其實就破壞咗美感。 佢太多人嘅時候咧，有陣時啲觀眾會同你講：我而家入邊太多人啦，你可以等等啦咁樣咁上下嘅。好啦，咁啊輪到呢一個香港咯。咁啊點解會介紹咗福岡嗰個河內紫藤先呢？因為將呢個河內紫藤咧就搬咗嚟香港。假嘅，首先講個假嘅先， 即係嗰啲 植物係假嘅，係啦，嗰啲植物，但係佢入邊咧都做到嗰個嘅感覺啊，個氣氛咧，我覺得算係一個唔錯嘅模仿嚟㗎。 喺香港邊一區啊？ 喺香港北角嘅 北角區， 北角區。咁啊需唔需要錢咧？其實可以用唔使錢嘅方法，你都登記到，即係咩登記會員嗰啲咁嘅方法，你自己去諗啦嚇。咁另外咧就佢入邊咧，佢個隧道就二十幾米，佢就冇一百米咁長啦。咁香港地方又即係 大約得四分之一 到。咁但系佢入边咧，我去过噶啦。影嘅时候咧，佢可以影到好似好长，影唔到另外嗰边嘅出口嘅。咁你咪望落去有个错嘅啫。哇，成张相都系紫藤咁、样，系啦，咁就可以影到一个好靓嘅画面喺入边， 即系俾个幻觉你啫。 幻觉又 幻觉啊， 开心嘅情况都好嗱。咁佢咧嗰啲相咧影出嚟嘅时候，就上下左右咧都有好多唔同紫藤围住你啦。咁你佢而且佢隧道出边咧，仲可以除咗系紫藤隧道之外啦，仲有花海俾你影嘅。因为佢嗰个隧道咧，佢好似有一个 U 字形咁样嘅。咁你咪 U 字有个兜兜嘅。咁佢喺个兜兜嗰个位咧，又铺咗好多唔同嘅花。都是紫色的，咁跟住佢 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系啦，因为很难保存得咁耐，因为期间限定，好像不知道26号咁几日嘅啫。咁佢就有一条小小小嘅路咧，就喺嗰个 U 型就行入去个兜兜嘅中间。咁佢又真系谂晒嘅，因为佢知道啲人一定要系 selfie 啊，影相各样嘢噶嘛，所以咧佢咧就去到嗰个 U 型嗰个兜兜嘅时候咧，你影嗰张相咧。你又係其他嗰啲嘢影唔到嘅，你又淨係影到佢嗰個花海，係啦，咁啊變咗啲人咧影落去嘅時候，普通嚟講都會覺得，咦，我都係幾接受喎，佢嗰個感覺算係真係幾多花，而係冇乜。石屎森林的感覺，似是去了外地。 他好像都有限住人數的，因為我見到我有個 friend 咧，佢係 KOL 嚟嘅。咁你知 KOL 嘅成日 po 相噶啦，一知道有呢啲地方咧，即刻就衝去啦，係啦。咁我聽佢講咧，佢就係上網去到登記嘅，咁亦都有限時間嘅，即係可能每個人喺裡面逗留嘅時間只能夠唔知十分鐘定係點樣，咁你就要盡快喺嗰段時間影到你想要嘅相，咁跟住就走咯。 咁嘅咋？ 系啊， 即系纯粹真系又系一个打卡。 系啊，你想点咧？啲花都系假噶， 咪最多喺度 都感受下啲假花，系咪、 假嘅都系花咁样，等我喺度感受下嗰种嘅气氛啊，都好啊嘛。 咪都感受到嘅，都系嗰句啦。打卡之余都有得感受嘅。 系啊，咁啊靓噶，佢影啲相出嚟嘅时候咧，不过嗱，有一样要奉劝大家，即系要同大家分享。 收埋呢张相啦，你同你老婆嗰张相。 咪咯，俾大家望一望啊。因为咧，无啦啦， 因为咧，如果你系用你系嗰啲生果嗰啲那個手提電話去當埋相機影嘅話咧，你入邊會變咗唔係紫藤，係變咗藍藤。 哦， 變咗全藍色嘅嗰啲位， 關唔關？因為係夜晚事， 唔關事，係關嗰個鏡頭事。 哦， 係啦，咁我好彩，我在場就仲有另外一部嘅機，或者其他牌子嘅機咧，你真係可以變翻到紫色嘅。咁、所以如果你係諗住去嗰度，我真係諗住影紫藤，唔係影其他顏色嘅藤，咁你就可能要準備定多啲唔同款式嘅機仔。 喂，但係佢呢個係期間限定嚟㗎嘛，係嘛？ 期間限定啊，仲有幾日啫？ 哦，仲有幾日啫？如果大家有興趣嘅，就要爭取時間咁樣咧。咁但係如果就算過咗咧，都唔緊要嘅。你自己買一啲假嘅花， 有辦法啦， 掛喺屋企自己嘅天花板嗰度， 係、 你一樣可以製造到呢個假象出嚟。 或者嗰啲簾啊，以前我哋叫簾咧， 掛喺牆嗰度，你又可以做到呢個 假都幾層紫色嗰啲簾穿過去咯。 嗱咁啊，阿崔傑同成日話你屋企嗰個玻璃窗啊嘛，玻璃窗，你咪喺玻璃窗嗰度掛一扎假嘅花喺度，製造到自己好似喺一個花海裏邊咁樣。 但係隔離又有台面啊，跟住隔離有小豬啊。完全破坏了个 感覺啊嘛。 唔係啊，小豬都幾好啊，佢可以令到嗰個氣氛提升喎、啊。 佢都浪漫係嘛？佢都有個浪漫感覺。咁、啊、我覺得呢個地方都幾好嘅，即係喺呢個疫情底下，大家都即係困咗咁耐啊，冇、得去旅行嘅時候咧，去呢度即係重拾翻一個好似去郊外嘅感覺，係啊，影翻啲靚相，打下卡。 不過有一個即係雖然話而家大家冇得出去旅行，但係另一個調翻轉頭，我哋可以再細味一下我哋自己住緊呢個城市，其實有好多地方咧，我哋可能平時係錯失咗，咁可能而家發覺原來我哋自己嘅地方都幾靚嘅喎， 係尤其是自己屋企嘅窗口，只要你用心佈置都得噶。好啦，時間將近嚟到早上嘅十點鐘嘅啦。 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阵间仲有十点钟新闻报道，跟住有风show快活人，然后就系一点钟新闻报道，跟住仲有 系咪玩啊你？崔杰同阿欧、林慧、白元浩，咦，钟哥呢？钟哥，钟哥， 喺度。下星期一继续晨光第一线。